考虑从受疫情影响的中国地区撤离德国公民。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今早市区气温降至大约11度，而新界再低1-2度。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寒冷同有1-2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的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早上仍然寒冷，本周中后期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67%，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5至6级，有1-2阵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535点，跌4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43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8，日元108.91，瑞士法郎0.97，澳元0.676，加元1.32，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6.937。英镑兑美元1.306，欧元兑美元1.1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1.58美元，卖出1,582.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眼界有几远，成就就有几大。粤港澳大湾区将香港、澳门同广东9个城市打造成国际化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心，为香港带来无限新机遇。随住大型跨境基建陆续开通，大湾区城市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详情请浏览 bayarea.gov.hk。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时间来到6:08，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外面就11度的气温，都冷冷地，室外的温度11度，相对湿度64%。咁寒冷天气警告咧，今日朝头早上边咧，亦都系继续生效噶。咁啊，见到今日都系大致多云啦，早上寒冷，以及咧有1-2阵嘅微雨。咁啊，啱啱翻嚟嘅时候咧，都发觉系 的而且確咧有一兩陣嘅雨咧喺度喺路上邊嚇，咁所以駕駛人士咧都要留意住啦。好啦，今日朝頭早啊，繼續咧都有白拳道陪住大家喺早上嘅時間咧就見面嘅，各位聽眾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因为巨星离开令到我们都会很想念他，很多人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到悼念他，在篮球场上可能用尽24秒，在篮球场外大家可能会穿着拥有他名字或者号码球衣的波衫，又或者看很多他珍贵的片段，重温他自己很多不同珍贵的回忆，亦都会找来很多他自己一些精彩在他人生上面帮助他成功的说话。除了他可以欣赏得到朝头早四点钟洛杉矶的风光之外，其实原来他不断学习的心亦都是他成功的关键。高比班亦都说到，其实他在什么人身上面学习最多呢？就是在群众身上面，因为他知道大家所有人都有自己各人的优点，要将所有人的优点学晒是没有可能，但是尽量学，每一日不断地去到找一些好的东西去到学习，那人就会步向成功。 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发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可能好多人都会仍然好想佢，突然好想你，五月天。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我们经常都会听到一句说话，就说新界再低一两度，到底为什么新界成日都是再低一两度呢？很多不同的讲法的，有啲系錯啊，例如啊，隔住咗個獅子山啊，獅子山擋住咗啲冷空氣啊，獅子山本身咧就唔係好高嘅啫嚇。而且確踏入咗冬季之後咧，西伯利嘅空氣會變得更加強盛，每隔一段時間咧就會南下，咁啊稱之為咧就寒潮爆發。當冷空氣到達華中地區啊，咁啊遇上較暖嘅空氣嘅時間咧，就會形成冷風，冷空氣將暖空氣咧就抬起，暖空氣咧就上升，產生咧雨或者係雪。假如冷空气一波接一波，咁啊华中地区咧没有暖空气去到补充咧，就唔会产生冷风，称之为季候风。啊，当冷空气啊到达咗香港之后，气温会开始下降。由于冷空气需要时间渗透，一般而言啊，第二个晚上嘅气温咧先至会到达去到最低噶。啊，假如冷空气有足够嘅厚度嘅话咧，天气咧就会转为晴朗同埋干燥。当风力开始减弱的时间，新界地区入夜之后气温会迅速下降，比市区低5至10度。这个现象叫做辐射冷却现象。热呢是从高温的物体转移去到低温的物体的能量来的。传播的方法可以分为传导、对流和辐射。传导发生在固体，对流发生在液体。辐射咧就不需要任何物质做媒介噶，直接由热源啊传播出去。日间嘅阳光啊，经过咧就大气到达咗地面，令到气温上升。呢、这个咧就系辐射嘅一种。啊，日落之后啊，地面咧就能量开始流失啦。喺呢个时候啊，天上面嘅云咧就好似一张被咁样，可以咧就系阻挡啊，并且咧就系反射能量翻去地面。风啊，将空气混合啊，减慢降温嘅速度。水氣的存在亦都有助鎖住能量，因而就減慢了降温的速度。正是部分地區，例如打鼓嶺、北潭涌、石崗等等，由於位於盆地或者就是四周被高山環繞住，當夜晚晚上晴空無雲，即是萬里無雲的時間，天氣乾燥或者就是風力微弱，這些條件全部滿足的時候，地面的能量就會迅速地流失。一个钟头之内可以就是降温达到7至10度的。辐射冷却现象非常明显，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市民就要注意着保暖。同样道理，日出的时候这些地区的辐射现象也都非常显著，气温上升速度非常快，甚至超越市区的。冻也是它冻，热也是它热。这些地区日夜温差变化很大，即係早出晚歸嘅市民咧，就要著多件衫啦。咁有陣時咧，即係唔好成日話咧，就係點解咧？啊，簡單啲嚟講啦，如果萬里無雲嘅時候咧，熱咧就會散得好快，凍咧又會凍得快。如果天空上面有張被喺度嘅話咧，咁啊熱咧散得冇咁快，係咪？咁啊明白曬啦。唔係每一次嘅寒潮襲港咧，都會出現輻射冷卻現象嘅。假如咧就係天空嘅密雲，或者風好大，又或者係空氣潮濕咧，呢啲條件都不利於咧就係有輻射冷卻現象發生嘅。新界地區嘅温度啊，同市區嘅差別咧，喺呢啲時候就會比較少啦。氣温嘅變化其實都是可以从科学那里去解释的。 有時一啲無稽嘅說法咧，聽完笑完就算，學翻一啲啱嘅方法，相信翻科學，今日最好啦。任何時候都係，我自己都會覺得相信科學咧，先至係最有效解決問題嘅一個方案嚟嘅。 鸟群离开了森林，整座天空很灰心，蝴蝶不再被吸引，玫瑰盛开得很安静，远方的风雨不停，人世苍白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着何时放晴。孤城里人归来的只有风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梦境，血缘般的流转划过了天际，我许下的愿望该向谁去说明，越是在浩瀚的宇宙间旅行，璀璨的夜空里满天的水晶，我的祷告终于有了回应，我是如此相信，但背后支撑的是你， 相信佢系周杰伦。咁啊，头先讲下讲科学咧，好多问题，即系特别系医学上嘅问题咧，我都会相信科学噶，希望解决得到嘅。室外温度11度，相对湿度67%。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早上寒冷，以及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以及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16度，吹和缓嘅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寒冷。咁啊，本周中后期天晴干燥，日夜温差亦都系较大噶。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昨天呢，彭爷爷又教识了我一件事。 咁我见到即係喺我哋录音室呢度啦，喺地下嗰度呢好似有啲污糟喎，咁点算呢？咁諗住就同佢讲啦，不如呢攞个扫把嚟等我扫返干净佢啦，冇理由呢就晨早流流。昨日初三佢冇初三去执垃圾㗎嘛，係咪？跟住佢呢就同我讲啦，佢话嘿，新年流流扫扫扫扫乜鬼呀，唔扫得。於是乎呢就执咗啲垃圾。哦，原来唔扫得嘅。咁所以今日就唔教大家扫嘢啦。就话大家咧点样去到处理啊呢一种嘅家务，特别咧就系、去舆论噃。始终咧啊新蒸头食下嘢都好噶嘛，食下鱼，特别譬如鲤鱼呢啲鱼咧咪好意头。不过咧有阵时舆论咧的而且确整唔干净，或者喺你清洁佢嘅时候咧，佢又会周围飞。好简单嘅啫，只要用一个薯仔就可以帮你去舆论啦。将薯仔啊打斜咁样去到切开。将呢个薯仔皮咧就向上，即系薯仔肉咧就向下，以呢个薯仔皮啊向上推，从鱼尾慢慢咧就将啲鱼鳞咧就可以剔走佢、刮走佢噶啦。喺去鱼鳞嘅过程入边啊，鱼鳞咧就会自动堆叠到去到薯仔嘅皮上边，唔会弹嚟弹去噶，好神奇噶，好似一个咧就系吸鱼鳞海绵咁样。用薯仔去鱼鳞咧，佢嘅效率啊非常之高，而且咧仲非常之干净。好啦，当你去完一边啦，转到另外一边嘅时间啦，将呢一个嘅薯仔上嘅鱼鳞咧就清走佢，可能攞水清一清走佢啦，或者将嗰一层咧就切咗佢，咁就唔爱嘅，咁咧就已经得噶啦。咁啊，所以话咧，其实要清理鱼鳞啊，好快手，用呢一个薯仔咁就已经得。咁快整完，梗係可以好好地喺呢个新蒸头嘅时候继续叹下啦。就算冇去拜年啦，驚人多，都可以呢自己清完舆论之后搵啲时间叹下咖啡，叹下小说。 这个假日我会有什么的打算，挑选一本足以去令我笑的小说，给我做主，不需恋爱，亦会温暖，毫无动机去找好去处，享受自然，闻说下午。冲一杯美美的幸福，真心难以偷一偷快乐的幻想，吃掉甜甜血恋，世事凭什么干扰，看每份顾虑也被我不笑，小说半咖啡，谁又觉得开心太少。哪怕懒惰，我说这睡衣很好看，轻轻呼一口气，去令我放松自觉，不顾什着说，这是我来冲一杯美美的幸福，深深难要偷一口快乐的幻想，吃掉甜甜眷恋，世事凭什么干扰，看每份顾虑也有什么想得到。 认同，有什么必须要看通，有什么比小说内容更感动。 Robin and Candy 嘅一首嘅作品《小说半咖啡》，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听埋一节嘅新闻简报，翻到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本港至今确诊八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病人全部在玛加烈医院传染病控制中心接受治疗。其中一人病情由稳定转为严重，其余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暂时未有社区蔓延的迹象。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新增的两宗确诊个案，其中一名患者是住在深圳的68岁香港女子，今个月9日由深圳前往武汉，18日由武汉到深圳，几日之后发烧和咳嗽，两日前经罗湖返港的时候，因为发烧被截停送往北区医院，没有密切接触者需要追踪。另一宗个案，患者是第三名确诊患者的丈夫。古物古迹办事处同康文署宣布，为了配合政府提升传染病应变级别至到紧急，以及避免市民聚集，辖下设施星期三起关闭。康文署将会由星期三开始暂停开放多项的设施，并取消在有关场地举行的康乐、体育同文化活动，直至另行通告。暂停开放所有体育馆、运动场、人造草地足球场、网球场、壁球场、草地滚球场、高尔夫球设施、公众游泳池、泳滩、度假营、所有博物馆、表演场地、公共图书馆和自修室等。古迹办关闭的设施就包括香港文物探知馆和屏山文物馆等。美国国务院表示，考虑到湖北武汉是一种致命冠状病毒的起源地，决定提升中国的旅游级别，呼吁国民不要前往武汉。美国疾控中心亦都表示，国民如非必要要避免前往武汉。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将提供必要的帮助。美国今日派包机撤离所有非紧急的工作人员、家属和部分公民，多个国家亦都计划派包机。一架飞机寻日在阿富汗加兹尼省坠毁，美国传媒引述一名美国空军表示，坠毁的飞机属美军所有，据报机上大约有几人，正是核实有关的消息。据报坠毁的是美军 E-11A 电子侦察机。有美国国防部高官向路透社表示，没有美国高级官员身亡，仍然在调查坠机原因。据报坠机地点距离最近的美军基地大约10公里，五角大楼拒绝置评。阿富汗内政部确认，在当地下午有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在加兹尼省地区坠毁。阿富汗政府初期声称是民航客机，但随后撤回声明。据报在飞机残骸旁边有两具遗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寒冷同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的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寒冷，本周中后期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 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74%，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二孩陪你度新岁， 晨光第一线响农历新年，想大旺本地小商户可以点做啊？ 你系彭爷爷嚟噶嘛？点解决啊？ 梗系出动晨光拜年团啦！ 大年初三运财到车公庙，个个档主赚到笑。 年初四贺新禧，到绿色经济圈打气。 初三初四吉时朝早六至十， 彭仔、阿 O、小白、芭比， 晨光第一线，晨光拜年团。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早晨，各位听众，6:36，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八元号继续在陪着你们，在这个初四的时间大家都可以休息一下。今天好了，打破这个传统，不用大家都鞋有鞋面这样上班，今天还可以休息一下，公众假期来的。各位听众早晨， 上班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几件报纸咧，见到受到全球暖化影响底下，唔少嘅专家预计啊，咁啊极端嘅天气咧会经常都出现噶啦。为咗防范未然啦，咁啊土力工程处早年啊研发出咧就系山泥倾泻指数，以反映咧就系暴雨引发山泥倾泻嘅风险。处长咧就表示啊，虽然近十年香港未有特大嘅暴雨，山泥倾泻指数未有甚高或者系极高嘅水平，不过咧就预计未来将会有极端嘅天气来临，唔能够掉以轻心，期望指数未来可以作出一个预警噶噃。他们更加说到，虽然2018年超强台风山竹对社会造成不少的影响，不过由于当时雨量未算是特别大，故此指数所显示的山泥倾泻风险未达到甚高与及极高的水平。他更加表示，自1985年至到现在，指数最高的一次就是2008年6月大屿山特大暴雨，最终有两个人身亡的。土力工程处平均每一年接获300宗的山泥倾泻报告，大部分都是由暴雨引发的。处长就表示，处方根据过去24小时的雨量分布、降雨范围和斜坡的分布，去到就是这些状况制定山泥倾泻指数的。他们更加说到，上年10月开始，指数一般在取消山泥倾泻警告之后，就即时在土力工程处的网页发布，形容指数就如计算地震的级数，在暴雨之后反映暴雨引发山泥倾泻的风险。他们指出，指数没有上限，高于100的风险就是极高， 自1985年开始，总共有三次相关的记录，每次都有人身亡的。其中指数最高一次刚才提过，是2008年6月大屿山的特大暴雨，发生就超过2500宗天然的山坡山泥倾泻，两个人死亡。指数高达126的，其次就是2005年8月的暴雨，芙蓉山村有一个人逝世，指数就是106。第三次就是1994年引致到观龙楼一幅就护土墙倒塌的暴雨，指数达到103，有五个人死亡的。署长更加指出，指数10以下的风险就为低，10至50就是高的。1985年至到就是现在为止总共有74宗。51至100就是最高的。一共就有8宗。他们表示，虽然2018年的超强台风山竹影响社会，交通更加瘫痪，不过当时风很大，但是雨就不是很多。故此这个的指数仅仅是得24，形容不是7级地震，只是4至5级。不过无论指数是几多都好，大家一有大雨的时间，大家都要可能要留意这个指数，山泥倾泻的指数，希望可以越做就越做得就是详尽仔细，令到我们在上网的时候，或者会不会来紧一大雨的时候，甚至乎会有这些警告警示是出现在我们的叫做工作上面。时代流转的每一个指数每一种的研究都需要很漫长的时间才可以做得成功，希望各位研究的人员都要加油努力，他们的研究其实是保障着我们的生命和财产的。 有一天星空上眼渐开，仍旧离家很远，又开始博弈在人海，教我要怎么放得害怕，理据堂皇地作假。如果凌晨是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 一首嘅作品系 Rubber Band 漫长。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早上嘅寒冷以及有一两阵嘅微雨，最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以及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16度，吹和缓嘅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寒冷。咁啊，本周中后期天晴干燥。 时代流转，这刻在这地，一果选中我。 本周中后期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 如何残缺，结果尚未到期，说不出。 今日11度，相对湿度71%，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先听听今天早上啊，职场 KOL 咯，咁我教下大家咧点样防职场欺凌，老板虾你点算啊？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陷阱啊，咁啊邀请到咧就系人力资源顾问啊，咁啊 Vince 咧上嚟嘅，咁啊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到底有啲乜嘢职场嘅欺凌问题咧？咁啊人力资源嘅嘢就好紧要嘅，咁啊可以话咧就系公司系靠人去到维持噶嘛，啲人都搞唔掂，咁你公司即系又排搞啦，冇错啦。上个星期我哋讲咗就系同事喺之间嘅一啲嘅欺凌啦。其实老板又会唔会虾翻啲下属嘅咧？上司虾下属， 梗系会啦，仲容易添，佢哋有权力啊嘛。 哎呀，系反冇反抗嘅能力， 冇错啦， 任由宰割， 亦都比较都常见嘅，因为同事之间咧，又真系有比，如果同老板去比咧，少啲嘅，正正常常咧，除非你真系好得闲，如果唔系，都唔会真系针对个同事，或者走去孤立一个同事，或者甚至乎虾一个同事，但系老板咧。就真係可以好容易利用佢嘅权力咧，去做一啲叫做欺凌或者哈哈霸霸嘅行为嘅。因为好多时咧，我哋睇到都係巩固翻自己嗰个地位，即係做出呢个手段嘅。咁有好多唔同嘅情况㗎啦，你都做过人下属咧，你想象到可以有啲咩情况啊？你老板下 无理嘅要求，一工作上无理嘅要求啦。 係。 工作范围以外嘅事情又叫你做，例如你明明系一个sales 嚟嘅，但系又突然之间同你讲，不如你拖埋地啦，你做埋清洁嗰啲啦，都唔争在啦，然后可能歪理变道理就话，你想你嘅业绩好嘅话，你就要整靓自己间铺头，所以你要做埋清洁，即系呢啲就叫做歪理变道理。好啦，又或者系一啲言语嘅暴力啦。甚至乎喺一啲评核上面嘅暴力，我纯粹咁谂啦，评核上嘅暴力，你每一年咧，即系有啲叫做评核翻你个人每一年嘅进展嘅， 系 就写到你好衰，明明你冇做嘅衰嘢，又讲到你做，你做嘅好嘢只字不提，呢啲我谂都系叫做欺凌霸权，算唔算系咧？ 你讲晒我要讲嘅嘢啦，基本上。 真的你仲有其他喎，肯定 有，梗系有啦。唔系咁，但系其实你已经讲咗好多，因为所以我所讲咧，点解成嗰个老板，你会睇到老板去作出欺凌嘅行为，会比较普遍啲，因为系真系会成日见到，或者你哋而家打工仔，或者可能我曾经都面对过嘅。咁头先有所讲啦，先讲即系经常会发生噶啦，一啲唔合理嘅工作要求系好经常嘅，系真系一个叫做。欺凌嘅情况，好多时咧就系、是、我哋会见到咧，唔系净系做一啲唔合理嘅工作啦，咁甚至乎我哋成日话叫做 overwork 嘅，系俾好多根本上唔合理嘅工作， 过多工作量 系啦，咁系完全系俾一啲唔合理嘅可能 deadline。甚至乎咧，定一啲冇可能达到嘅目标， 即系例如我负责做影印嘅， 系啦， 影印机坏咗，你应该叫第二个部门嚟维修噶， 系啦， 你叫我去整，咁呢个肯定唔会， 冇可能啊！喺我哋嘅眼中咧，甚至乎系以呢一堆嘅安排咧，系根本上我哋叫做系你系俾个同事去行入呢个失败嘅陷阱，即系根本上佢冇可能做到啦，甚至 fail 啦、失败啦、做得差啦。其实对于同事咧，佢哋嗰个心理压力好大嘅啦。当然啦，佢哋做唔到嗱，当然佢可以话佢冇心。 有心理壓力定冇，但同時如果真係處理佢，令到佢自己冇心理壓力，但係最後佢平核嘅時候咧，好似係咁樣講，根本上冇嘢平到嘅，甚至乎係失敗啦、做唔到啦、差啦，其實係一個係老闆利用佢自己嘅權力，真係 set 咗個陷阱俾同事踩嘅。咁呢、這個我哋其實會唔會覺得無意咧？冇可能無意噶啦，呢啲係擺到明用自己嘅權力咧去咁樣擺，即係去 set 個同事。 多唔多呢啲老闆？ 有嘅，好不幸地真係有嘅。咁頭先我所講啦， 其實我又純粹咁問先，一個老闆要 set 一個陷阱去俾個同事踩，有個老鼠夾夾住佢，雖然鼠年老鼠夾夾佢咁樣。咁就夹到啦。咁老板喺啲乜嘢嘅情况底下会做呢啲咁样嘅行为呢？ 几样啦、啊、你一系个同事太叻。觉得是一个威胁。 枪打出头了。 是啦。咁所以刚才我讲我巩固自己地位嘛。第一啦。第二呢就倒返转。佢觉得佢唔掂啊。想整走佢。 纯粹想减散 个理由。是啦，搵个理由整走佢。咁两个极端都有嘅。所以你话系咪要平平淡淡，即系你冇乜。即系唔系好咁叫 outstanding， 又唔可以最好，又唔可以最差。 系啦，嗱咁咁样讲啦，咁成日都话唔好咁而抹杀咗你哋自己应该有。嗱，当然咧，我哋唔希望见到嘅。咁但系如果我哋见到咧，我哋希望其实当然一定要处理个经理先噶啦。我哋要，我哋成日都要讲我点样去做 manager 嘅 coaching， 要点样去令到个 manager 识得去带自己条 team。咁但系呢个情况咧系有嘅，即系用自己职权去洗走一啲。觉得叻嘅人啦，然后就特登整死佢啦，又或者觉得好想整走，又想整走同事，咩 reason 都好，可能佢本身难教啊， 真系职场如战场 啊，系啊，咁啊再搵方法整走佢嗱，咁去到我哋度咧，当然都睇个理由啦， 资源嗰度 系啦，你话整啲唔合理工作，我哋都会问得好仔细嘅，唔合理工作要求根本上都唔系喺佢个工作内容上面，根本上都唔关事，呢啲位咧比较难处理嘅，通常咧大家都会知道呢啲位如果去到劳工处度咧告得噶。有得告噶，唔合理解雇噶，咁、但系呢啲即系告唔告得，讲紧个成本又之后可以再倾嘅问题啦。咁呢个其中之一个原因，咁另外啲情况咧。就係、是、帶頭啊，就真係做一個欺凌行為，因為只有條 team 咧，通常開會可能會針對一個同事，咁啊，如果有啲同事識得睇老細面咧，跟住佢老細講乜你又講乜咧，咁啊帶動咗成個 team 咧，咁啊真係成個團體咁啊真係慘啦個同事， 睇下咩風向咁樣， 係啦，咦大家都知道，咦老細睇佢唔起，睇佢唔順眼，咁啊大家都加把嘴。咁啊，成個團體咧就喺度即係欺凌一個同事。咁、個同事咧就真係好慘嘅。咁通常呢啲情況咧，我哋都會知道嘅。因為個同事其實好多啲情況咧，其實同事都頂唔到幾耐嘅啫。如果長期都咁俾成班同事包括埋個老細，因為你如果正常有老細撐腰都好啊，咁原來老細甚至乎帶頭，又或者倒翻轉頭先所講啦，之前所講就係、是、同事有欺凌一個同事情況，另一個同事，而當事人咧可能走去揾老闆去幫手時，老闆唔幫佢不得止，仲一齊去 踩多兩腳， 咁就令到件事就增加，即係變咗其實老闆咧都甚至乎用咗嘅職權咧去默許咗呢件事發生。其實咧係一個團體上嘅欺凌嚟嘅。咁啊，另外啦， 冇得搞嘅喎， 冇噶，真係冇得搞。 即 係 唯有佢自己，係咪真係要逼到個同事？自己辭職啦，咁先叫解決。 嗱，有一樣嘢，即系嗱，呢個係佢個同事自己覺得即系要走其中一個方法啦。咁如果老闆咧又用佢嘅職權或者用咗佢嘅建議、佢個地位咧，去可能建議個同事離職啦，或者轉職啦，甚至乎提早退休啦。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欺凌行為嚟嘅。係啦，有嘅。 咁老闆其實唔可以立亂同啲同事講、老陳啊，你有冇諗住？提早退休咧，都好危险、 啊。系啊，除非咧有法定嘅退休年龄啦，我哋香港冇嘅。咁、所以咧，除非个同事自己提出。咁、我记得咧有一间公司咧，因为系一间英，我自己做过咧，系间英国公司啊。咁英国又系冇嘅。咁我记得咧，我都同事咧都做到年纪都真系好大，六十几、七十几岁，即系佢哋听我老公司嘅老板讲咧，有时我好奇啊，佢哋冇谂住退休噶，咁佢哋话啊冇，佢哋仲 OK。我哋要等佢哋自己提出噶，咁所以 真係要小心啲嘅，除非咧，即係講下我同事同你做咗多年啦，即係可能老友傾下，即係嘅人生大計啊。咁你從呢啲嘅談話內容，佢先至了解到佢有冇個退休大計。但係如果要去提出咧，即係除非公司有措施，已經講到明你入，即係知道我哋啊公司有一定嘅退休年齡。咁但係如果冇嘅話咧，我哋都唔可以去。要求啦，或者提出啦， 勸喻都唔得， 系啦，去做轉職啦、離職啦，或者退休呢啲咁嘅決定嘅。 哦，咁樣咁嗱，我哋了解咗咧，就係、是上次了解咗同事之間嘅欺凌啦、 嗯， 今日了解咗就係老闆嘅點樣欺凌啦、 嗯。 下次真係要攞本天書出嚟解決曬呢啲欺凌佢。 嗯，係啊，好啊， 唔該曬 Vince， 拜拜。 拜拜 俾人蝦咧，又唔使真系好慘咁樣嘅，又唔使話好似好多屈住嘅嘢喺度嘅。下個星期一次過將啲天書咧俾曬大家，我哋知道俾人蝦嘅原因，都要諗辦法點解決噶嘛，係咪？我明噶，我明白你哋俾人蝦嘅感覺。 至于想热爱，没法使我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你说爱我等于要把我捧足，实在没法担起这一种爱。在这夜爱又再度漂泊，你的痴情。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咧嚟到7:07啊吓，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啦。除咗阿白元浩之外咧，仲有 O 喺度啊！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恭喜发财咁多位神功嘅听众。咁啊，年初四咧，平时又开个工噶啦，咁但系咧，今年咧，因为礼拜六日嘅缘故咧，咁啊，褪到咧年初四都可以俾大家 打破传统。今年系初五咁嘅样。 系啦，咁啊， 哎，听 日先， 听 日先有机会。 唔紧要，我已经戴咗口罩啦。 系啦，听日先有机会叫做翻工啦，斗利是啦。 啊，唔知系咪天气冻咧？系啊，呢间房又冻埋咧。然后咧，嗰啲烟咧特别犀利咧，嗬。 系 升上眼镜嗰啲烟咧。 可能系我唔系好睇到自己手入边写咗嗰啲稿嗰啲字啊。嗱，唔紧要，都慢慢同大家睇下啦。嗱，今日年初四啦，咁距离咧下一个四咧，即系2月14号嘅情人节咧，仲有十零日嘅。咁啊，同大家咧揾嚟呢个，哇，好犀利啊！网络上边流传住咧香港最灵验嘅十大姻缘地点， 最咩话灵验啊？即系最重，就 系 最重， 系啦，最靓啊， 最靓， 最靓嗰啲十大姻缘地点咁样。 喂，就快咩啦？元宵佳节 系啦，元宵啦，或者2月14啦。咁如果你话喂，依家咧仲系单身嘅，咁啊未又揾到另一半咧。可能啊，呢十个地点咧，去拜拜或者咧去感受一下，有机会咧啊牵起红线啊吓，咁样唔知道。第一个咧就喺呢个林村嘅许愿树。 诶，我哋去咗 系啦，咁啊，喂， 条片真系拍得好好、啊。听众真系可以上翻二台个 Facebook 嗰度睇，我觉得条片真系拍得好好。 系啊，大家可以广传一下啦 ，share 下啦，亦都可以。刷一下我哋嗰啲叫点击啦，令到我哋嘅片嘅点击再推高一啲啊、嗯！ 有冇个 repeat 就系可以自己不断系咁 repeat 嘅咧？ 应该唔得嘅，计一个 IP 嘅系 咪？ 如果唔系你咪好着数。 我谂住系噶， 唔系咁嘅。咁不过唔紧要，系啦。咁你哋肯睇咧，我哋已经好开心噶啦、 嗯。 好啦，呢、這个林村许愿树抛宝碟咧，除咗可以咧保呢个家宅平安咧，仲有咧呢个身体健康，仲可以咧求姻缘嘅。 嗯， 喂，之后落嚟咧，其他嗰啲景点咧，可能小白咧行山有行过。有两个地点咧，都喺平洲嘅，无独有偶。 平洲 系平洲 小行 系啦，首先讲咗平洲先啦，平洲系龙母庙，咁咧龙母庙咧就系呢个话拥有近50年历史，系平洲咧最大嘅寺庙嚟嘅，咁啊好多善信咧都特意啊前往祈求桃花姻缘，多子多福， 又系嗰个姻缘庙啊， 系啊，叫龙咩庙，头先讲咗一次。跟住又彈咗去第二度，唔好意思啊嚇， 唔緊要唔緊要。 你知啊，佢科技 唔係因為你睇唔清楚個電話而家。 依家龍武廟，龍武廟唔係權力遊戲嗰個龍武，係真係龍武嗰個龍武，即係中國嗰個龍武。 龍武係咪武術個武啊？佢 唔係母親嘅武。 哦， 係啊，咁咧就仲有另一間嘅。啊，平洲叫仙姐庙， 仙姐啊， 系啦，仙姐嘅应该叫做仙姐庙咁、 哦、 样。 哦，仙姐定仙姐，我哋就唔清楚。 个音唔知点讲啦，即系姐姐同姐姐咁样，你点样去讲咁样咯？咁啊、哦，所以都几得意嘅。呢、這个仙姐庙咧就系、是、平洲咧，主要咧就系、是、求子睿嘅，同埋咧。即係求呢個姻緣廣為人知嘅，因為咧、相傳啊，廟入面所供奉嘅木雕像咧，就係由咧廟主出海嘅時候咧意外獲得嘅，之後咧就供奉啦。咁呢啲民間信仰都係咁啊。 意外獲得唔知嗰個石同埋個木雕咧，本身係咪浮下浮下咁一嚿木？ 唔知咧，我都未真身去过，不过我又唔需要求姻缘嘅，不过就帮啲心机旁边单身嘅听众谋下福祉啫。 喂，仲有边度睇下我哋有冇去过？平洲我话少去嘅。 系啦系啦，嗱，仲有其他嘅，去到咧荃湾青龙头村， 嗯， 咁咧就喺港铁咧嘅荃湾站咧就搭96M 嘅巴士去到。 青龙头咪即系深井嗰度咯？ 青龙头村白沙湾金花夫人庙啊， 哇！ 有冇听过？但佢其实是一间天后庙嚟，天后宫咁样。咁咧，佢话呢个咧白沙湾金花夫人庙咧，就系、是、亦都系一个桃花嘅热点，即系求姻缘嘅热点咁样。咁你唔知道明嘅，你都唔需要求桃花啦。只不过有阵时 即係見開啊，即係經過可以同啲 friend 講，喂，如果你單身去嗰度求下，可能得嘅喎，咁樣。咁咧有啲大陸啲嘅，第六位咧就係呢、這個黃大仙廟啊， 啊 黃 大仙廟最直接啦、啊、呢、 這 個。 係啦，咁啊，大家又可以去問一問黃大仙啦、啊。仲有咧，第七咧就係上環嘅濟公廟啦。 啊， 濟公廟上環嘅太平山街 都係幫姻緣嘅咩？濟公 哦，濟公可能見你都幾。 几不济啊嘛，姻缘方面， 即系都唔系好掂啦，咁样 见你姻缘不济，济公就帮下你， 咁啊帮下你咯。唔系，其实咧系咁样嘅，上环嘅济公庙咧，主要就供奉济公啦、嗯。另外咧都有和合二仙嘅，和合二仙 哦，和合二仙啊，系啦，和合二仙啊，知道啦。 咁啊，地藏菩萨啦，月老啊， 月老好嘢喎，月老真系好嘢喎， 系啦， 哇，佢条红线周围牵，好嘢喎， 呢个劲，呢个劲。 不过月老有阵时，我惊佢眼花牵错咗啫，搞到咁多错综复杂嘅爱情。 文说咧，不少香港嘅艺人啊， 点啊？ 譬如李佳芯啦，蔡卓妍、阿 sa 啦，都特登去参拜嘅。 喺呢、這个系月老啊， 系啦，即系呢个上环嘅济公庙啊。咁啊，入去拜咩又唔知道啦，冇、得喺旁边偷听噶嘛。咁、就哇，可以话系当之无愧嘅星级姻缘。 哎呀，我以为佢哋嗰啲艺能界人士净系揾白龙王嘅添。 哦，唔系，少咗飞去泰国呢排、好似系、反而去咗上环、啊，系啦。咁、好啦，第八咧就系喺呢个吉澳啊， 吉澳 嘅天后庙咁样，吉澳又系要搭船去啦，马料水 远少少嗰度啦， 系啦，咁啊，即系吉澳咧都几多嘢睇嘅，又有个天后庙，诶嗰阵时攞我嚟拍戏喎，原来吉澳呢个地方 系咩？边套啊？有冇成啊？ 有啊。唔知拍嗰啲港产片嗰啲咯，我睇一睇个场景就觉得会咁熟口面， 因为拍警匪片嗰啲都好中意啊。 唔知啦，笑片定警匪片，我都唔系好记得。不过唔紧要啊，大家有机会咧，其实香港咁大咧，即系你行行走走，去啲空旷嘅地方，梗系唔系去人多挤逼嘅地方啦。今时今日可能因为病毒嘅问题啦，咁大家都唔够胆去啲室内啊人多嘅地方。但反而咧，即系上下山行下，或者去呼吸下新鲜空气啊。 可能见到啲得意嘅，又系姻缘石咁样。 可能见到啲得意嘅女仔啊，得意嘅男仔啊，见唔见到姻缘石？其实我都唔系好 care 啊。见到个得意嘅女仔啊，见到得意男仔，咪上前佢讲：喂，你几得意咁样？ 咁直接？ 可能对方又觉得： 诶、你又真系 你咁得意嘅，你走过嚟问我咁得意，咁可能。感情呢啲咁微妙嘅嘢， 好难讲嘅。 正所谓啊， 不过你又啱喎。你知唔知我上山咧？我上山识好多人嘅喎。 系系系， 我系上山识咗好多嘅朋友。而家有啲系会做队友，一齐变咗队友，变咗行山嘅队友。都系上山成班，即系成班差唔多年纪咁样，就喺山上边即系玩啊咁样。 我终于明白咧，戴住口罩点样做节目做得。争少少 点啊？ 不过睇唔到对方口型 吓， 个 pacing 咧，即系你停嗰下，我唔知你几时停啊。但旧时我哋譬如除咗口罩啦，咁你大概即系啊咁啊，即系除咗语气之外，你睇到对方个口咧，会差唔多将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有少少 body language 咁样合埋咧，咁下个人即系下个主持人， 唯有一齐坐住喺直播室都当封烟咁做咯。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咪？好， 问下 Barbie 转头， 我哋分享下自己一啲戴咗口罩做节目嘅感受。就俾大家听下， 同一啊嘛，大家 casual 啲啦。 好 ，OK。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系唔好意思啊， 系唔紧要， 电话驳耐咗啊， 哦，唔紧要， 打一次个电话冇反应， 系唔紧要， 唯有熄咗佢再打。 缘分终于， 缘分嚟啦， 结连啦， 系啊，唉，好彩。 早晨 ，Barbie，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Oh， 系啊，系啊，望夫石望到你翻嚟啦，吓，系啊， 你望夫冇用噶， 系咪得噶啦？唉，搵嚿石嚟噏下啫嘛，唔使咁认真。 好啦， 系啦，喂，出边天气点啊？而家寒冷天气警告，呢个好鬼冻天气警告生效紧。 系啊，咁啊出边咧亦都呼应翻呢个警告咧，亦都非常之寒冷。 系 咁咧，而且咧今朝早呢个钟数咧都仲系多云啦、大风啦，同埋咧未见阳光、啊。 嗯， 咁所以咧即系企喺室外咧，我而家犹豫，觉得自己有好似一条雪条咁样啦。 嗯， 咁就系完全，我觉得我系有少少声震震嘅，自己都感觉到。 我都听到你有啲震、啊，你做咩？你今日 我觉得好冻啊，其实。 你系咪着唔够衫啊？你今日谂住着得太性感啊？ 因为我而家企喺个。公园仔嘅一个花圃嘅后面， 公园仔嘅花圃 系啦，咁佢咧就我以为佢挡下风啦，但系佢又唔系好挡风咁样啦。 天真 咁咧，所以就真系觉得系冻嘅。 系 咁，我相信大家咧听住收音机咧，听到呢个声震震嘅林伟咧，你感觉到咧，你出街系必须要着够衫啦。 系 同埋咧，即系尽量我谂住喐动，我应该唔好企喺度，等我行下先。 系啦，行下啦。 系啊，因为我发觉我企喺度，我初初谂住我嗰个位系会挡到风啦。咁、 其实你最应风啊，话俾你听，你嗰个位可能 唔系，其实佢唔系最应风，因为最应风系好得人惊噶啦，已经我唔打算行过去啦，而家。咁咧，但系真系嘅，因为你如果你唔喐动嘅话咧，就算几挡风嘅位置咧，都系有啲阴风咁样咧，鬼鼠位咁样摄出嚟吹住你咯。咁、加上可能根本真系因为未见阳光嘅关系咧，咁而且好清，因为大风啦，冇乜雾啊，冇乜烟霞咁样啦。咁、就以致到呢一个低温咧就更冻咯，咁我见到咧街上人咧，其实咧今朝早都醒目嘅，即系嗱，口褛啦、颈巾啦、而且手袜啦，因为我好耐冇见到人戴手袜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都已经系出动晒嘅，咁啊，而且咧，冷帽都系咧，今朝多咗人戴冷帽嘅。 要啊，要啊，我都觉得系。 系啦， 系。 嗯， 外国 口罩我觉得都 OK， 因为其实口罩咧令到你个人会暖啲。 系啊，特别咧，你口罩咧，即系一路讲嗱，我哋录音室都冻嘅。咁啊，凍凍地，我哋一路講嘢咧，其實咧就一路喺度暖緊嘅，我哋個嘴嗰度就特別暖啦，隻手啊凍咁樣咯。 咁你冇辦法啦，你要再搓下隻手指啦，陣間。 係啊，要搓。 用埋搓手液搓手啦 嚇。係喎，你呢個啱喎，係咯，好啦，你快啲翻嚟一齊做節目啦嚇。 好啦。 凍凍地咁食埋早餐先翻嚟啦，如果唔係驚你一陣間喺直播室嗰度凍得滯嘅。好啦， 我 哋轉頭再見。好啦，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啊，早上寒冷以及咧有一兩陣微雨噶。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以及干燥，最高嘅气温会到16度，咁啊吹和缓嘅北风，咁啊离岸风势清劲，咁啊离岸风势清劲，对唔住啊，因为大雾咧就睇唔到。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咧，早上啊系仍然寒冷，咁啊本周中后期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室外气温系11度，相对湿度68%，寒冷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嘅，咁啊大家出门嘅时间咧，咁啊注意住咧就系保暖啦。轮到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话，哦， 系啊，睇下咧鼠年嘅楼市咧会有机会点去走向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咁啊，祝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咧，想买楼咧都买得到楼，想放租咧又放得到租，啲租客咧想租楼咧又揾到啲平嘅租盘，咁啊，即系我就祝贺完啦。咁当然要请嘉宾出场啦，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Joyce 早晨，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系、祝你今年咧桃李满门啊！自己咧即系喺嗰啲物业方面咧都做到货如轮转啊！想换嗰嚿就有嗰嚿啊！ 祝你心想事成啊！同埋一众听众咧，最紧要身体健康啊！想买咩楼就有咩楼啊！ 祝大家手到拿来啊！想嗰样有嗰样啦！咁啊，呢一年咧系鼠年咯，系啊，踏入鼠年啊，究竟啊有啲乜嘢嘅投资嘅方向，特别喺楼市方面，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呢？ 系啊，好似而家即系睇相噶嘛， 系啊，占卜咁样，占卜啊，或者嗰啲咩算命咁样。 系啦，其实咧即系咁讲啦，而家鼠年啦，你话嚟紧咧未来嗰个走势啦，其实我都会咁睇嘅，即系都系要睇翻咧，即系我哋嗰个大市况啊，就系嗰个即系个经济环境啦。因为大家喺上个年度，大家都知道啦，即系香港发生咗好多事情啦，咁亦都影响好多经济，尤其是零售业啊，咁同埋啲铺位冲击得几紧要嘅。咁但系咧又发现到咧，即系对上个月啦，就见到好似有经济回稳嘅迹象，咁甚至乎我有好多朋友啦，即系话原本谂住啊新年后即系都可能唔谂啦，唔继续啦咁，但系咧好多都即系 倒轉翻啊，即係諗翻，即係開始繼續做翻啊，有翻啲新氣啊，即係果然鼠年真係有新機啊！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係要睇翻啦，即係成個環球經濟，因為始終香港經濟咧就唔能夠自己嚇獨善其身啊，好多時咧即係會睇翻美國啊、英國啊點樣即係走勢啦，嚟決定我哋嘅將來啊！咁但係咧，當然睇翻我哋自己本地啦，咁其實我哋本地嗰個就業數據各方面咧，都真係確實唔錯嘅嚇，到今日嚟講，咁咧我只有咁讲啦，买楼嘅人咧，最紧要咧喺今年啦，即系睇多啲盘啦，比较多啲啦，咁同埋咧，即系要睇啱，睇啱之余咧，亦都要尽力啦吓，即系可以的话，即系买翻近啲市区、商业区，咁咧你个物业价格咧就总会有保证嘅。就算你话而家嚟紧个市道差咧，以往个经验啦吓，即系我哋睇翻啦，即系好差嘅2003年啦，或者2008年咧，其实一啲近商业嘅区嘅物业咧，其实跌幅唔系咁差嘅吓，咁啊亦都咁讲啦，喺回弹起上嚟嘅时候咧，升幅亦都跑赢翻其他物业嘅，咁呢个咧就其实系一个大原则。即係就算咧，他日啦，真係啊有任何情況突發啦，即係大家今日未預見都好啦，咁咧買翻啲比較優質嘅物業咧，我係好建議嘅。咁啊，千祈唔好買啲即係你話太遠啊，就算你話平嘅，即係好似如果大家有印象啦，記得當時啦，我哋有個叫做好似深井嗰邊啦，即係一系列嘅單位啦，其實咧佢哋到而家都唔係話升值翻得好好個價錢，我哋睇到咁啊。你話交通配套係咪真係咁唔完善？又唔係啊，都有個小巴。 係， 其實好多物業都係靠個小巴噶啦，係咪？ 即係仲永久海景添。 係啊，永久海景添。咁啊，點解會咁樣咧？咁啊，即係話多人喜愛嗰區嘅物業，覺得價位唔夠方便。咁所以咧，我哋香港人咧講求方便，咁所以咧一定要買啲咧即係 地鐵沿線啊， 地鐵沿線係最好嘅。咁亦都越近市區越近翻。翻工最好嘅，因为香港人都需要翻工噶嘛，系啦，即系好多时都唔会话咁早退休啦，就算退休都好多活动噶嘛，咁所以呢个咧就系个大原则宗旨啦。咁但系你话未来嘅肯定系即系会长远系咪都唔错咧？咁当然香港嘅环境咧真系比较特殊嘅。整体嚟讲咧，你买楼咧，其实喺我角度啊，你系香港人买一层。唔過分嘅，除非你話我會移民啦嚇，呢個議題咧好多人都即係成日都討論嘅啦。咁如果你真係香港人，你買一層，其實 long term 係即係我覺得長遠係會升嘅，係啦。加埋你當自己儲錢又好啦，或者去對抗通脹又好啦嚇。咁所以咧就好多。朋友咧未買樓嗰啲咧都成日問我買定唔買咧，幾時買咧？咁我就咁睇啦，幾時你都要買啦。 阿 Joyce， 你都係好友嚟嘅，就等於你頭先講話，對抗通脹，你唔係一諗就諗通縮，都真係睇到樂觀嘅性格，對樓市嘅後市咧，亦都係持樂觀同埋即係審慎但樂觀嘅態度啊。 因為人生滿希望啊嘛，係咪？即係自己住香港，即係太過悲觀咧。其实好惨嘅，系啊，因为我有好多即系日本嘅朋友咧，其实佢哋都好惨。当然佢哋真系事实系咁样啦，个经济真系唔好啦，吓咁其实佢哋个即系环境啊、生活啊、每一日面对嘅事情啊，即系见到佢讲嘅说话咧，都比较惨情系啦。咁但系我哋始终个。地理環境係有啲特別嘅，即係始終係一個即係中國嘅對口啦，又或者一個國際嘅城市啦。咁所以咧，就算我哋唔住啊，其實咧有好多外來人都會由你住啊。我深信嚇，即係就算你話我哋好多中產移民都好啦，咁其實亦都只有 另外地方嘅中產又會嚟到香港住啊， 即係會換人啦，係啊。所以我哋又覺得。你有層樓嘅，你真係移民嘅。以前嗰個年代就話啲人賣曬啲樓，你都聽好多前人分享啦，話用曬一身積蓄，即係買咗層香港嘅樓，跟住移民賣曬之後咧，就由頭再開始過啦。好多名人都咁講。咁但係咧，今次咧就唔同啦，少少走還走，留翻層喺度先係啦。咁啊，升跌我覺得冇問題嘅，因為始終如果你一早買咗啊，甚至乎你話唔緊要，我而家先至買，咁你供咗一段時間，其實我深信啦，即係而家香港人供。楼咧，个息口咁低咧，相对起我哋以前，即系你话啊九七年代咧，系负担轻松好多噶，系啦，甚至乎其他国家都系噶。如果你有买过海外楼咧，你就知道咧，一般嚟讲啦，我哋 非本地人士咧，其實做緊即係可能四厘啊、五厘啊咁樣咧。其實如果你係供緊樓，你就知道佢哋嗰邊咧嗰個息口之重咧，一 compare 我哋香港咧，你就知道嗯，其實咁輕鬆，咁都嚇唔使太擔心咯。 係香港嘅樓價係難以負擔，但係個按揭方面又手鬆少少嘅。你如果講緊買馬來西亞或者買其他東南亞國家嘅樓咧，即係你唔俾一半都真係唔肯過你啊！咁類似咁嘅情況咯。同埋阿 Joyce 講得最啱嗰樣嘢就係、是香港就少一樣叫天災嘅憂慮啦。特別過去嗰段時間啊，大家睇到喂日本都無啦啦都會震嘅喎，咁啊震都咁當然你話有地震保險啦，即係之前上年都有講過。咁但係譬如你睇緊澳洲山火咁样，其实 系 即系近呢几年大家好兴哇，买到去布里斯班咁样，都已经唔买悉尼或者买呢个墨尔本啦，买到好边嘅或者阿德莱德咁样咁，喂，嗰啲真系可能随时都会有啲天然灾害嘅一啲影响噶咁样，咁呢啲都系要考量咯。你话喂香港都有地震，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啦，即系都系有震感嘅咁样，咁但系你未至于真系震到啲楼冧啊嘛，即系所以香港真是五福临门的地方来的，不是新蒸头特登要讲啲好说话，而是身在福中要知福啦。 是啦。 是啦。咁如果不知福就唔係好掂啦咁样。咁所以就阿 Joyce 讲得啱啫，如果大家今年有能力希望置到业嘅，咁祝你顺风顺水啦。係啊。咁即係个大环境都唔係好差嘅，而且香港人好多嘢都好快就会唔记得，同埋个复苏能力系最强 嘅。 我深信香港嗰个复苏能力系强得好紧要㗎。係啊。咁过去嘅嗰半年或者过去嗰一年，大家都好感受到喂有事嘅时候大家真係喺晒屋企，但係喂嗰段时间一冇风声冇咁紧，即刻喂大家又开始买返嘢喇，嗰啲珍珠奶茶铺又再排返队喇，即係呢啲係好微观大家可以感受得到，而係香港人最体会得到嘅嘢。咁祝福香港啦，咁希望香港人每个人都开开心心啦，恭喜发财啦， 恭喜发财。 好，唔该晒 Joyce 今日 晨光大学。 喂，我真係觉得好啱一样嘢，香港嗰个复苏能力呢真係好快喎。 係好快啊。 係啊。 咁令虽然近排大家又要戴住口罩啦。 係啊。 咁无论去戏院啦去食饭啦，大家都習慣到戴口罩，同埋最習慣到戴口罩就係呢部智能电话呢 Face ID 㗎嘛。 認唔到而家。 認唔到咁樣。撳翻密碼， 撳翻密碼， 呢個就係香港人啊，賴以為生咁多年嘅香港精神，就係靈活走位。係 啦，我哋嘅靈活走位咧，真係世界 number one。 係啊，真係。 面對住任何嘅問題咧，都係可以好快脆咧就解決嘅。咁 諗下計仔啦，好多嘢都可以迎刃而解嘅。 冇錯啦，咁啊，先聽聽七點半鐘嘅新聞簡報啦嚇，咁啊，轉頭翻嚟嘅讀晨光第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陈宇谦报道一节新闻。内地通报截至星期一深夜为止，全国累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854宗，死亡病例82宗。国家教育部发布延期开学的通知，指示各高等学校适当推迟开学时间，具体时间和当地高校开学时间保持一致。春节返乡学生未经学校批准，不要提前返校。地方所属院校、中小学、幼儿园等学校的开学时间，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地方党委和政府统一部署确定。教育部要求各类学校要加强寒假期间对学生学习生活的指导，要求在家不要外出、不聚会、不举办和参加集体活动。在本港，古物古迹办事处和康文署宣布，为配合政府提升传染病应变级别至到紧急，以及避免市民聚集，辖下设施星期三起关闭。康文署将由星期三开始暂停开放多项设施，并取消在有关场地举行的康乐、体育及文化活动，直至另行通告。暂停开放所有体育馆、运动场、人造草地足球场、网球场、壁球场、草地滚球场、高尔夫球设施、公众游泳池、泳滩、度假营、所有博物馆、表演场地、公共图书馆和自修室等等。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啦，7:37啊，今日啊年初四嘅，咁啊1月28日啊吓，咁啊继续咧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O，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吓，咁啊踏入鼠年啦，讲下啲老鼠嘢好唔好啊？ 诶、好喎、啊，好定唔好嘅先？ 唔好嘅，诶，但系最后会变成一件好事嘅，但系你又几估唔到嘅。嗱，通常咧猫捉老鼠，猫捉老鼠，你系听咗喂由细听到大啦，系咪先？咁啊，你觉得？貓呢點都係老鼠嘅天敵㗎啩咁樣。咁當然呢好多嗰啲滅鼠專家呢就走出嚟話喂唔係㗎，有陣時呢啲老鼠呢如果係個數量係好大隻同埋數量多起上嚟嘅話呢，咁嗰啲貓呢都唔係對手嚟 嘅。 同埋有陣時啲貓呢狗所訓練咁樣呢、會俾啲老鼠攻擊返轉頭。 嗰啲譬如加菲貓咁樣攞個攞個 咁會俾啲老鼠咬傷咗。 加菲貓我最驚老鼠。 係啦。 佢見到老鼠想伸隻爪出嚟，佢都發覺自己連隻爪都想 伸。我都睇好多加菲貓，我都記住加菲貓。加菲貓最鍾意食闊條面係嘛。 係啊，加菲貓最同埋加菲貓最鍾意嗜好係咩？ 系咩 啊？中意推嗰只狗仔叫 Odie 嘛？ 系啊， 中意推阿 Odie 咧落台嘅， 系咩？ 佢见到系啊，佢呢只狗仔咧喺个砌企喺张台上面，佢最中意就推佢落台。 系咩？系叫 Odie 咩？唔叫阿迪咩？系我都真系唔知道，不过唔紧要，总之嗰只狗仔 Odie 咪即系阿迪咯。 系咩？ Odie 嘛，阿迪啊嘛，都系嗰个音，一个英文，一个广东话。 系因为我睇阿张卫健配音嘅电影版嚟啊。 有冇佢有只公仔，熊仔公仔噶嘛？ 系 加菲猫，嗰只叫卜基嘛。 哦，我唔记得啦， 熟噶加菲 猫。好嘢，好嘢，好嘢。 咁啊，因为我买咗卜基。 好嘅，系咁啊！呢啲好嘅卡通片咧，可以薪火相传落去，睇下一代住一代。小白又俾自己个仔睇啦，咁啊，即系，但系咧，估唔到咧，今次今日咧。老鼠的新天敌可以变成佢哋，佢哋狗仔啊，喂，原来咧狗狗咧都可以成为咧捉老鼠的高手。 诶、喂，呢、這个真的，你知唔知以前咧、英国咧， 系 呢、這个真的 系 英国佢哋唔系话训练猫去到捉老鼠，即系当然啦，猫咧，譬如你话唐宁街十号嗰啲咧，咁梗系佢哋话声称话要养翻多啲猫咁去捉老鼠啦，成日睇新闻都讲。不过咧，有一种嘅品种嘅狗仔咧，我以前养过， 系咩？ 系啦，约瑟爹利， 哦， 嗰只好得意嘅约瑟爹利， 系。 咁我就因为我以前有养过两只约瑟啦，咁啊发觉咧，咦，我既然养佢，梗系了解多啲佢背景啦， 系。 咁啊查过好多书咧，就咦，哇，原来呢只约瑟爹利好嘢嚟噶， 系。 而家咧就叫做玩，即系玩具狗咁样啦。以前咧。是爱嚟，因为佢体积细啊，系爱嚟咧训练佢哋咧喺嗰啲捐窿捐啊嘅地方咧， 系 嗱佢哋未必捉到老鼠，但起码可以赶走啲老鼠。 系啦，哇，小白讲得好啱啊吓，嗱今日咧我都系想讲咧， 我试过添啊，你知唔知啊？ 佢捉老鼠帮你， 系 捉咗一只摆喺你面前。 唔系嗱，以前咧发生咗件事系咁嘅，因为我以前咧我未住而家个屋企嘅时候咧，以前有个单位系地下嚟嘅， 系 咁、那个 地但都系村屋嚟嘅， 村屋嚟嘅 都有会有多少少蛇虫鼠蚁嘅相对 蛇比较多， 系 蛇比较多，因为屋企隔篱有棵树，咁啊成日咧有啲蛇捐咗，即系躝咗上去棵树嗰度，所以要控制住啲狗仔唔好成日出去，我惊做咗点心。好啦，咁跟住咧有一次咧，哎呀好景不常。住咗咁耐，第一次咧，真系有只老鼠入咗屋， 系 啦，仲入咗去我个床下底入边。 O K， 咁你谂下惊啦，系咪嗰阵时？ 你唔系首先要问下你惊唔惊老鼠？ 老鼠我唔惊嘅。 O、okay、K， 但系佢入咗入嚟处女座嘅，我惊污糟啊嘛。 系 咁你叫我， 咁你都想赶翻走佢啦。 系啦，我想讲嗱，我唔想，我唔想去抹杀佢，去消灭佢。我想佢走 人。我想消灭佢。唔系，无论佢走唔走， 你明唔明？消灭佢，我要处理佢尸骸， 都系麻烦。 系啦，我又唔想处理佢尸骸，呢个系我唔想消灭佢嘅原因。好啦，咁于是乎咧，咁我哋三子弟啊，记得喂，约瑟仔话时话以前我哋捉老鼠嘅，咁啊，我两只啊嘛，细嗰只咧胆小，已经匿咗喺梳化底啦。咁嗰只我哋放弃咗啦。另外嗰只咧，天生咧就好中意玩嘅，咁佢咧本身已经雄心勃勃噶啦，见到佢想冲入去床下底嗰度噶啦，咁于是乎我哋灵机一触咧，咁啊于是乎点样住地下啊嘛， 放佢入去。 咁我哋咧就由我间房嗰度咧就攞咗好多书啊、字典啊、柜啊，嗰啲就可以移动嗰啲组合柜咧，就由我间房咧就搭咗条温围嘅路，单程路，咁咧就出去呢一个嘅花园嘅，好啦。 我哋萬事俱備，條路都起埋啦。 係， 好啦，單程路咁樣就放只狗入去。 係， 放只狗入去嘅時候咧，只狗哇喺開頭咧就聞下先，因為佢已經我聽到接接聲噶啦，接接接接接老鼠嗰啲。 係係。 好啦，跟住咧，我嗰只狗仔咧，我只狗仔叫做扎比拉威，印尼文嚟嘅，即係辣椒仔咁解。我只狗仔扎比拉威咧，佢聞下聞下之後咧，佢突然一跑入去牀喺呢個牀下低，跑跑跑跑。佢吠都冇吠嘅，佢跑咗去之後咧，就聽到佢咧，嗒嗒嗒嗒嗒，即係好似同只老鼠咧有少少 追逐緊啦， 係啦，喺度追逐緊，跟住只老鼠咧真係如我哋所料，哇，係真係算無遺策噶，即係老鼠真係由嗰個門口嗰度咧，由於我哋本身已經鋪咗條路啊嘛， 佢走去， 即係佢淨係得一條路，佢真係沿住嗰條路咧跑咗出花園，咁當然啦，我哋嗰只天生好勇鬥狠嘅藥室仔咧，佢跟住一齊出去， 追出去， 咁我哋咧。就喺呢一個嘅 千軍一發之際， 門口嗰度 攔住咗只狗， 攔住咗只狗，就放走咗只老鼠。又嗰個完全體會得到啊！以前英國人點解要訓練啲藥室仔呢去到驅趕老鼠啊！ 完全哇，小白你頭先個故事都好值得分享， 引人入勝啊！ 引人入勝。好啦，咁啊，同今日咧。嚟自呢個每日郵報嘅報導一樣啊，咁啊，原來咧英國咧呢個捕鼠組織咧就有一個網絡嘅捕鼠組織，主要咧就養一啲叫洛福克嘅犬啊，即係叫洛福克犬咧，咁啊捉老鼠，咁啊同約瑟爹呢個樣有啲似嘅，小白可以睇下，都係幾得意嘅。 哦，約瑟係長毛嘅黑色，咁佢白色喎呢只。 係啦，佢係白色嘅咁樣啦。咁啊，叫做頭先講咗佢個名字出嚟啦。喂，佢呢一種狗咧，原來咧行動力咧非常之高。 嗯。 咁咧 但會唔會好大隻嗰啲就？ 唔係好大隻嘅， 都係細細隻， 都係細細隻，即係唔係好似金毛咁大隻。因為咧捉老鼠咧太大隻捉唔到。 係啊，追記太大隻。 因為咧老鼠都醒噶嘛，佢會捲窿捲罅噶嘛。 嗯。 你講真啦，啲老鼠捐咗落床下底，只金毛都入唔到去，頂住咗，係咪個頭頂住？ 你話你屋企養只藏獒嚟驅老鼠嘅， 係啦，冇可能嘅，係咪？ 慳翻都得嘅。 咁咧犀利喎，七個鐘頭咧捉咗700隻老鼠， 哇，唔係嘛？ 七百隻成地都係老鼠， 唔使俾我睇，我睇唔到。 OK， 太蒙啦，唔係啊，翻嘢蒙咗啊。 OK， 好。咁啊，即係根據咧呢個英國啊，2004年咧就定立呢個咧狩獵法。嗱喺當地咧狩獵老鼠咧係合法嘅。 嗯。 咁啊，當地咧一個咧養豬嘅人咧，因為啊老鼠咧食曬佢叫做倉庫入邊嘅谷物咧，就影響咗啊叫做農場嘅收入。 哇！咁啊離譜。 甚至有機會有傳染病。其實老鼠咧，你話喂趕走佢，梗係要啦。咁但係咧。我都幾 prefer 大家可以殺咧，都殺死個老鼠，因為點解咧？好多 傳染病啊！ 係啊，你睇下舊時歐洲搞 鼠疫， 幾多帝國覆亡嘅呢、 這 個呢、這個鼠疫啊，嗰啲咁嘅黑死病，全部都係靠老鼠去傳染。你又知道老鼠咧， 就全部都係因為老鼠咯。 係啊，就唔得噶鼠患呢一樣嘢。咁啊睇到咧，喂呢啲狗狗真係犀利喎！狗狗咧七個鐘頭捉咗730隻老鼠， 咁叻嘅佢哋。 咁啊組織嘅 點訓練嘅咧？ 喂，組織嘅負責人咧話唔需要訓練，佢哋與生俱來已經有狩獵嘅本性。 係咩？ 係呢一種狗啊！頭先講過佢哋個名叫做咧洛福克狗，洛福克狗狗。咁咧就本身啊已經有呢個狩獵嘅本性。就唔需要特別訓練嘅，而咧捕殺老鼠係佢本能嚟嘅。 哎呀， 咁啊，所以咧最多只係用咧3至4秒咧就可以殺死對方。 唔係啊嘛，咁快？ 係一嘢就咬爆佢哋。 老鼠黑星喎、 啊，係啊，勁啊！最緊要咧就係、是、啊，即係如果咧你係俾啲老鼠藥咧毒死只老鼠咧，都要48小時先發揮到功效。 嗯， 所以咧呢、這個狗狗咧比老鼠毒藥咧更加有效。 哎呀，咁千祈唔好放老鼠毒藥。 係啊， 因為點解咧？我驚啲狗狗啊， 狗狗係啊， 毒埋啲狗狗啊， 係啊， 嘥咗啊。 所以呢個咧係一個幾好嘅傳統嘅狩獵方法嚟嘅。咁當然你狩獵咗嗰啲老鼠唔會卡嚟食啦。咁、你梗係其實都係除 位啦， 除鼠害嘅啫，幫啲當地居民咁啊幾好。我覺得呢、這、一個其實人咧有陣時咧諗得越嚟越多嗰啲又話科技啊，又話聲波除老鼠啊咩咩，其實都唔 work 嘅。 嗯， 你最後咪用翻最原本嗰啲方法。老鼠膠啊，即係或者 老鼠籠啊， 老鼠籠、啊， 不過老鼠籠咧效率好低嘅， 好低啊！ 即係你捉咗一隻之後咧，咁個門就閂咗啊嘛。 係啊， 你係捉咗一隻噶，咁其他嗰啲老鼠喺度圍觀，你一樣喺度。 係啊， 即 係 一隻你捉咗。 我早排咧， 有千千萬萬嘅老鼠。 九龍城，即係我有陣時咪去九龍城打波嘅、即係晏晝 啦。陰公，你而家冇得打啦。 係，因為冇得打。 康文署都閂埋。 康文署波都冇得打。 唔緊要，仲要咧，即係如果康文署咧，既然封得籃球場咧，我覺得都係為咗市民好。但係咧，啲、街道嗰啲咧，即係之前咧啲老鼠咪圍環嘅，其實依家都仲係咁樣。 嗯， 咁啊，如果可以即係努力啲去即係整治一下啲鼠患咧，令到個橫店都整啦。 嗯， 即係一不做二不休，連嗰啲老鼠都整埋走、因為之前都滅鼠咧，我記得上年七月八月嘅時候咧。未都有傳過一輪話，叫打擊鼠患嘅， 係啊係啊，有段時間都係 話喺啲後巷咧，未話整啲老鼠籠咧，啲老鼠籠入邊嗰啲食物咧係冇人會想食，連老鼠都唔想食啊！即係嗰啲滅鼠專家話：哇，呢啲咁嘅嘢你擺入去啲老鼠都唔入去啦咁樣，咁即係個籠即係廢咯， 係啦。 咁啲滅鼠專家有提議嘅，佢話咧原來咧老鼠愛大米啊， 嗯。 原來真嘅、即 係 老鼠都真係好中意食大米嘅。咁、所以稍微咧喺嗰啲大米入邊加少少老鼠藥嘅話咧，啲、老鼠就會死得好快下咯。咁、希望咧即係有關方面啊，都參考一下即係呢啲建議啦。咁啊，令到咧雖然踏入鼠年，就唔希望咧成地都係老鼠嘅。 係咯，不過你頭先個提議幾好，即係反正而家康文署咁多場地封咗咧，不如順便搞埋佢啦，攞呢個空檔時間，冇人去 book 到場啦，大家 book 場一係就去私人會所， 係啦， 私人樓宇嗰啲下低嗰啲一兩個網球場，大家爭啦。 係啦，咁啊其他嘅康文署嘅成員咧，又可以聚焦睇下啲鼠患問題啦。 首曲是布之伦。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室外温度十一度，相对湿度66%啊，寒冷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啊。O 咧揾呢一只歌，唔会因为浸酒嗰啲有关嘅嗬？ 唔系，酒精可以消毒啫，想话俾大家 听，有啲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饮杯酒啦，有阵时酒饮过之后咧，个人就会变得开心啊，变得潇洒一啲咁啊。走咗嘅咧就系高比拜仁啦，咁啊留低嘅咧就系一啲高比拜仁啊，关于一种精神嘅金句啊。咁今日咧就藉住十句高比嘅金句咧，勉励下大家喺大年初四。第一句金句系咁样嘅，小华你都有听过啦，应该啊高比拜仁讲咧话。我知道啊，每一日咧清晨四点嘅洛杉矶系点嘅样 啊？我仲谂住晨光每日一格嚟讲添，俾你讲咗。 你知唔知啊？咁你可以讲啦。你话你知唔知大美督每一日 系啦 五点三嘅朝头早系点？ 五点钟嘅 大美 太阳系点？ 大美督系点样？ 我就知咧。 你又知，因为你每一日五点钟就已经喺大美督嗰度出发啦。咁啊，真系啊，只要咧坚持早起身。嘅訓練嘅人咧，先有資格講出呢一句嘅説話咁樣。咁啊，高比咧亦都講啦，話我冇辦法了解懶惰嘅人，因為咧我哋講嘅咧係唔同語言，唔同星球，即係佢同啲懶嘅人咧，佢溝通唔到，因為我同你唔同兩個星球嚟嘅，係啊，different planet 咁樣嚇，幾得意啊！咁啊，我追求完美啊，完美係好抽象嘅，不過。我依然追求，哇，好圆啊！呢一句 系啊， 好圆啊！ 高比咩座嘅咧？ 好似系咪处女座？我要揾翻先， 哦， 揾翻先，系啦。咁啊，佢亦都讲啦，我唔想做咧下一个米高佐顿，我就系想做高比拜仁 啊！呢、這个真系啱， 系啊，呢、這个都好紧要啦。咁样咁啊，爱情方面嘅金句就系话，我有做错过嘅，不过我而家做啱啊。 嗯， 哇，好劲啊！呢、這个系嘛？ 系啊，错而能改， 系啊。咁啊，始终大家如果认识高比拜仁都知道佢婚姻嘅路途上边都唔系一帆风顺啦，自己又有啲性丑闻啦，咁啊，亦都被传媒爆出一啲黑材料啦。但系佢嘅太太 Vanessa 依然不离不弃啦。咁、高比都系嘅，即系最后都做翻个好老公啦，好男人啦， 难得啊， 系啦、啊。咁最令人感动就系其实。佢琴日最後一程喺呢個直升機都係送阿女去比賽嘅，咁你覺得哇，即係 born to be basketball 啊，即係由開始到結束都係因為籃球，為籃球而生嘅一個男人啊，咁大家琴日一定會喺社交平台見到好多唔同嘅叫做感謝文啦，感謝高比拜仁陪我哋走過啦，冇辦法，即係我哋成長嗰一代咧。你稍微睇睇 NBA 咧，你唔係睇米高佐敦就係睇呢個高比拜仁。如果咧，米高佐敦退休咗之後咧，冇咗高比拜仁咧，其實嗰十年嘅 NBA 嘅時間咧， 接唔到力噶， 好寂寞， 係啊， 好寂寞， 少咗個巨星， 係啊，所以都 thank you 高比 ，thank you 高比。 第三個會唔會咖喱咧？其實你覺得？ 第三個應該係詹姆斯先， 詹姆斯啊，係 詹姆斯跟住先到咖喱，逐個逐個啦，係啊，咁啊，咁啊，唔好咁快走字啊，打耐啲先啦。咁啊，轉個角度講下咧英超方面啦，咁啊英超今晚咧都有場賽事喎，咁啊講緊就係英國嘅英格蘭嘅聯賽杯咧四強次回合啊，阿士東維拉翻到主場咧再戰呢個李斯特城，咁啊李城嘅首席射手咧詹美華迪啊華迪，喂因傷上陣成疑喎， 嚇唔係嘛，靠佢食糊喎，佢唔上場， 係啊， 仲有邊個？ 仲有伊恩拿祖咯，伊恩拿祖都 OK 嘅，不過。雞要靠華蝶，不過有陣時咧，有華蝶喺個球場嗰度咧拖慢咗個進攻節奏，因為咧華蝶咧嗰種柱等式嗰種踢法咧，即係成日要個波到佢只腳啊嘛。 係， 咁你如果每個進攻咧都要靠個波要到一到華蝶只腳咧，咪慢咗落嚟。 佢咪就係小志強嗰只咯。 係啊，即係有嗰下咯。咁啊，唔知喺個推進方面咧有冇改變啊？咁始終咧，即係李斯特城咧有降籠嘅，咁啊。阿孫偉高個仔咧，繼續喺李斯特城。 係啊，好嘢啊！佢真係 俾人入波就難啲㗎啦。咁究竟攻唔攻到阿士東維拉咧？咁啊，今晚啊嚇， 咁啊凌晨时分，大家又可以睇下呢一场啊。啊！英格蘭聯賽杯四強嘅次回合咯， 係啦，都要同大家講下啦。咁啊，都係體育嘅。咁啊，我哋嘅體育點解咧？康文署嘅通告就指出啦，咁啊，暫停開放嘅陸上同埋水上運動設施，包括咧就係所有嘅運動場啦，咁啊，體育館啊，咁啊，草地球場啊，人造草地足球場啊，網球場、壁球場、草地滾球場、高爾夫球設施，仲有啲咩咧？公眾游泳池啦、泳灘啊、屯門嘅康樂體育中心啊、水上活動中心啊、度假營啊。仲有啲文化設施咧，都係閂埋嘅。文化設施咧就包括譬如所有嘅博物館啦、表演場地啦、公共圖書館啦，同埋附設嘅自修室。咁如果諗住喺自修室嗰度讀書啊，或者識下女仔咧，咁要諗下其他地方啦。流動圖書館啦，以及咧就係音樂事務處嘅音樂中心咧，咁都係關閉嘅。咁大家留意住啦。好啦，仲有消息咧，關於奧運嘅消息啊嚇。咁東京奧運乒乓球世界團體資格賽啦，今日香港隊係關鍵嘅一戰啊，咁以場數3-0啊擊敗咗捷克。咁啊奪得最後一個嘅奧運資格，咁啊其中啊王振廷克服咗咧就係八強反負2-3，令到球隊啊跌落負方賽嘅陰影。今戰啊喺第二場單打就以3-2險勝對手，咁啊攞到呢一個席位非常難得啊嚇！所以揾翻首歌曲賀一賀佢。呢位朋友都出大碟啊，佢名叫做 Kimutaku 木村拓哉。 哇，勁啊！ 係啊，有木村拓哉嘅作品啊，聽少少啦 ，One and Only。有機會再將呢一首木村拓哉嘅新作品 One and Only 咧播翻咗個竹本俾大家聽啊！而家咧吊住引先，室外温度11度，相對濕度68%，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轉頭神光第一線嘅彭爺爺同芭比啊！ 點買入1580.63美元，賣出1581.3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带嚟寒冷嘅天气，本港今朝市区气温降至大约11度，新界再低1-2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寒冷同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仍然寒冷，今个星期中后期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桂花田，祈求家肥屋润，风调雨顺。 我是曾志豪，家和万事兴，我愿平安归屋企人。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新年又到啦， 小朋友口才了得，逗利是自然得心应手啦。 如果说话能力好，不如参加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将小朋友讲故事嘅片段上载去 storytelling.bgca.org.hk/competition， 就可以免费参加啦。 3岁至小学6年级都可以参加比赛噶。 2月14号就截止啦。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 法律援助确保有合理理据提出诉讼或抗辩的人不会因为欠缺经济能力而无法寻求公义。任何人不论国籍或居住地，如果成功通过经济审查及案情审查，就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办理在香港法院审理的案件。法律援助署是香港法治的基石，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我彭仔心目中呢，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呢，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呢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在晒到，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大年初四啊，继续系呢一个红日假期嘅朝头早八点零七分，大家好 ，Barbie 早晨， 早晨啊，彭仔，早晨啊，各位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系啦，大年初四咧都继续祝福大家咧，就要身壮力健吓，龙马精神吓，啲病菌咧就唔侵害你啊吓，快啲远离我哋呢个地球， 系啊。走走走走走 走晒去，咁啊出边咧确系啊相当之寒冷啊吓，寒冷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哇，呢个低温度咧而家只系得摄氏11度啫，相对湿度66%嘅。至于今日嘅天气预测为点咧 ，Barbie 啊？ 今日咧就大致多云嘅，早上寒冷同埋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咧系天色明朗同埋干燥嘅，最高气温咧约16度，吹和缓嘅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咧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寒冷，而本周中后期咧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嘅。 系啊，咁啊，虽然呢一两日咧都系假期啊，咁但系由于咧啲疫情咧市面上大家都好担心啊，咁所以咧就都减少咗咧一啲公众嘅活动嘅。咁啊，私人活动咧，唔知道有冇减少到咧？啊，譬如而家直播室咧就有彭仔啦，有 Barbie 喺度啦。咁啊 ，Barbie 你自己有冇话因应翻呢一个嘅疫情嘅问题咧，都减少咗去拜年啊？自己闭关喺屋企啊？咁啊，算啦吓， 系真系有嘅。除咗咧，即系要落街买啲起居啊，或者日用嘅食品啊，或者用品之外咧，其实都避免外出嘅。咁啊，而且咧，本身咧，女女屋学校咧，有啲同学仔咧就组咗啲团咧，本身谂住去玩嘅、哦，都全部取消晒啦。 咦？彭仔都差唔多系咁样啊，本身都系有一啲嘅拜年团嘅，咁但系亦都系因为免得咧搞到即系人哋屋企唔知点样咁啦吓，又费事又聚埋一齐咁咧，咁所以都唔去啦咁样。咁唯有咧自己啊闭关啦，咁啊还好咧就系觉得啊咁冻嘅天气咧，真系好啱 瞓 觉。 有冇瞓到觉啊？琴日 由朝瞓到晚啊， 真系好幸福， 真系好好瞓啊，真系。哇！都未試過咧，一做完開完麥啦，咁啊跟住就都打點咗少少嘢，咁跟住就已經翻到屋企之後咧，係咁瞓啦。 哇！ 啊，瞓到咧只係起身咧食下嘢，跟住 又再瞓過， 係、跟住夜晚仲驚死自己死啦，由朝瞓到晚。 會唔會瞓唔 著㗎？係啦，會唔會瞓唔著啊？第二朝仲要翻工喎，咁樣點咧？唉，點知又係咁好瞓？即系瞓到今朝想唔起身添噶啦，已经 证明你平时真系咧365日里边364日都系好攰，好唔够瞓啊！ 唔知系咪咁，定还是咧？我向来都系一个睡宝宝嚟嘅。 哦，真系噶？ 系啊，我好瞓得。 喂，咁你真系好有福哦、 啊！我系好瞓得噶，我咧由读书开始已经系啦，成日咧即系读书嘅时候，可想而知啦，即系老师喺度上堂，我已经可以好容易就瞓着啦。搭车嘅时候又系、啊。即系搭车翻学啦，即系揸住条铁咧，即系企喺度搭巴士 都瞓得着啊！ 或者搭地铁好啦，都瞓得着噶。 哇！咁你真系犀利，你呢方面有专长、啊。 但系亦都可能系病嚟嘅，系病态嚟噶吓，瞌睡症啊，唔知系咪真系？咁啊，所以就变咗各色其色啦。如果你都系好似彭仔咁样咧，谂住自己闭关啦，自我隔离一下啦吓，又唔想出去走动嘅时候咧，喺呢个咁寒冷嘅天气底下咧，如果你啊能够留喺室内咧，有个暖粒粒嘅被窦啦，喺今日呢个假期咧唔出街咧，都好享受嘅，可以咧自己叹下嘅。咁啊，至于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咧，就又唔系真系由朝瞓到晚嘅，系啊彭仔先咁样做嘅啫。咁啊，但系我哋其实咧之前亦都咧要周围去嘅，我哋有晨光拜年团噶嘛。咁啊，今日年初四咧，我哋继续咧有晨光拜年团。咁稍后咧，我哋就会出动啦。今次我哋去边度咧吓？有个主题噶 ，Barbie 啊。 系啊，我哋今次咧就同我今日嘅装扮一样嘅，由头到脚都系绿色嘅。 系喎、啊，衬埋个口罩都系绿色。 冇错啦，即系有时咧。 绿色呢样嘢咧真系好紧要噶，喺我哋嘅社区入边讲紧嘅咧就系大家都要拜访下啲绿色经济圈啊。 系啦，绿色经济圈即系一啲咧以环保作招来嘅一啲铺头啦。究竟佢哋系点样运作啊？又或者喺大年初四其实开唔开工噶？咁啊，稍后咧可以带大家去我哋呢个晨光拜年团嗰度 check 下啦嘛。呢、这个时候咧，送俾大家一首新作啊！呢、这个歌名咧 OK 噶，我说不可以，啲病毒想来侵。 今天很想话事，对抗你的命令行事，可不可主动地和你对峙？一亿三千件事，照顾当本分极容易，不需天天特别提我兑现。在苦思，我自幼有大难，你说把手机交予你，你要看那大话，这次我说不可以，你会否不满意？我说不可以，你会否很介意？我说不可以，我要否讲四次？讲因我改得会改，唯一不会改善，你若只记接在转车过海，但我要你听一次，我说不。今晚不想道别，但令于家内做何事，导致首先比乱前要挂住。可否加点热烈，爱上了感冒被人治，想起这心软便由你应验。知道了知道了，我越敷衍，知道了知道了，你越差遣。我有我计划吧，你说三点钟好见你，你要我朝出版，这次我说不可以，你会否不满意？我说不可以，你会否很介意？我说不可以，我要否讲四次？讲因我改得会改，唯一不会改善，你一直坚持在转车过海，但我要你听一次，我说不必气概，想给你全部预计之外，更好又分享几句悲哀，实在世上只得一个，需夸张对待，全情全人爱转没大概。 呢一首嘅作品咧，嚟自阿洪家豪嘅新作吓。呢一个嘅作曲方面啦，有佢自己咧，再加埋咧系好几位咧嚟自欧洲嘅一啲嘅音乐人啦。咁啊，作词方面咧有林宝嘅呢一首嘅作品咧，我话咧好啱咧近排听啊。点解咧？个歌名咧叫我说不可以，即系当啲小朋友又好，大人又好啦吓，可唔可以唔戴啊个口罩？ 唔可以。 可唔可以洗手方面洗少几次啊？ 唔可以。 系咯，点解呢？因为啲病菌好紧要噶，我哋要杀死佢，杀死佢。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忙， 唔怕再赖床。 晨光第一线响农历新年，想大旺本地小商户可以点做啊？ 晨光拜年团出动啦！ 恭喜发财！ 哇，大年初四啊，今朝早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嘅晨光拜年团要出动啦噃！咁除咗有我彭爷爷响树咧，咁啊仲有小白同埋阿芭比同埋我一齐出嚟嘅。咁啊我而家身处嘅位置咧就喺呢一个嘅上环嘅。咁啊想问阿小白同阿芭比带我嚟呢一度系做乜嘢呢？ 咁啊，大年初四嘅时候啊，咁我同芭比梗系咧要好好地侍奉下我哋嘅彭爷爷，带佢出嚟咧饮下嘢啦，芭比。 冇错啊，因为咧 我哋要承接住琴日阿 O 咧都系振兴经济，我哋今日都要振兴经济，帮嗰啲小店。 系啦，除咗帮小店之外咧，我哋仲希望帮得嚟系件事更加有意义嘅。 呢一度系睇到一只颜色啫，绿色。绿色系咩意思？ 我哋梗系帮衬呢个 绿色经济 圈啊！ 绿色经济圈有意思话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帮衬呢个绿色经济圈就希望咧带动到咧更加多人明白到，其实咧香港咧除咗唔同颜色之外咧，最重要嘅就系绿色，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呢个环保啊！咁啊，点解我哋会嚟到呢一间嗰啲小 Barbie 揾翻嚟嘅？ 因为咧，其实我就系问咗绿色和平嘅 Kate， 即系我哋星期五晨光大学嗰一位嘅嘉宾咧，咁佢就介绍咗咧，其实咧就系香港有好多环保嘅小店。咁所谓环保嘅小店咧，呢一间咧就是其中一间咧，佢哋参加咗绿色和平嘅传承走数计划嘅。 哦，咁究竟咩系传承走数，又或者咧，我哋可以点样去帮衬佢啊，帮助佢做嘢咧？咁样啊，发啊，咁样大旺喺鼠年啊行大运咧，咁不如揾佢哋嘅负责人出嚟倾下偈先咧，好嘛？介绍下先。 好，我哋今朝早咧有呢一位嘅朋友仔 Helen， 大家好啊，我系 Helen 啊， 恭喜发财啊 Helen， 啊祝你今年咧搵多啲啊 Helen， 系大家讲话身体健康， 好咁啊咁少啊，不如同我哋嘅听众都拜个年啦， 祝大家身体健康，财源广进啊，家和万事兴。 好好，我见到咧你个小店咧就真系个铺面系细细咁样，都几骨子噶吓，都几多啲同呢一个嘅木啊、植物啊、呢一个嘅咖啡嗰个嘅环境都好配合。咁喺呢一度系呢间铺开咗几耐啊？ 四个半月左右咧，呢间上环呢度系啦。 啊，点解当初咧会拣呢一个嘅位置咧？我发觉咧天时地利都即系有少少佢嘅原因噶。嗱，人流我就咁目测咧，我觉得都几好，几多人行嚟行去。 首先呢度系街铺嘅，咁当初都系中意佢呢条系英军上岸嘅第一条街咧，明明嘅街，同埋系比较旧区少少，所以我哋会想有啲新嘅元素喺旧区入边，同埋隔篱条天桥咧，咁我哋负责我哋老板就好中意条天桥啦，佢买完杯咖啡咧会自己上去行嘅，系啦。 你個老闆都好特別嚇，中意條天橋啊！我都要學下人哋先，做人老闆嘅話，咁啊，今日大年初四你哋都開鋪嘅？ 係啊，我哋日日都開啊，因為新鋪希望附近啲居民都可以有咖啡飲咯。 喂，講時講啊，呢一頭咧就又有啲民居啦，又有啲好似商業大廈咁，你啲客路係點㗎？ 我哋客路嘅話，星期一至五多數都係office 嘅客多，咁星期六日就係做翻附近主客多咯，係。 我哋晨光拜年團咧，今次出嚟咧就想振興一下啲小商户咁嘅，咁我哋要使錢啊，你可唔可以推介一下，譬如你哋嘅小店有啲乜嘢係同呢一個嘅綠色經濟圈同環保係有關嘅咧，可以吸引到我哋去多啲幫襯咁咧？ 咁我哋首先最大吸引力可能就係自己帶環保杯過嚟買咖啡係減10蚊啦，咁除咗某啲精品咖啡之外，咁同埋我哋本身隻紙杯呢，除咗設計好靚之外呢，其實佢本身個材質同埋個蓋呢都係可自然分解嘅材質嚟嘅，所以都係環保個杯，同埋我哋唔提供飲桶囉，因為我覺得你係咪需要嗰樣嘢係你俾個客可能先覺得需要，但其實實質上我哋去試實驗過係可以唔需要用飲桶咯。 好，都足以咧令到彭爺爺咧係肯使錢嘅啦。咁但係有啲乜嘢可以買咧嚇？好緊要喎。 咁我哋會有自家嘅烘焙咖啡豆啦。咁我哋本身都喺香港炒嘅，咁同埋仲有有啲係叫我哋怪異包，咖啡嘅怪異包。咁如果你屋企冇咖啡工具嘅話，可以買咖啡嘅怪異包，咁就會比較方便啲去沖煮嘅。 呢樣我知喎、我見 office 我哋啲同事咧，有時都會用嗰種嘅。我原來叫怪異包啊，以為不異包啲 friend 添啊，真係。其實都係一個茶，好似茶包咁樣掛喺嗰個杯。然之後跟住你沖，咁佢就滴漏咖啡咁嘅款啦嚇。好啦，咁阿 Barbie， 我見你咧喺呢個鋪頭嗰度行下望下，有啲咩介紹俾我買啦？ 嗱，我頭先咧就真係見到咧有一啲咧就係佢哋自己炒嘅咖啡豆啦。我知道佢哋呢間鋪頭有個特色咧，就係佢哋自己有個地方炒豆嘅喎，係咪咧？ 係啊係啊，我哋工場喺柴灣嗰邊嘅，係啦。 自己炒豆有啲意思喎，都吓。好啦，咁我哋会帮衬，我谂住咧就系买啲咖啡豆啦，吓使钱啊嘛吓。咁阿芭比同埋阿小白，你可以嗌啲咖啡嚟饮下。阿小白，你又做咗啲嘢喎。 我头先咧，即系趁住阿彭爷爷咧同希伦倾偈嘅时候咧，我自己已经即刻咧嘟咗一个咖啡，同埋我今日叻仔啊！点解咁讲咧？我已经攞住咗我自己准备咗个水樽咧，就过嚟呢一度咧，就谂住试一试，睇下呢个咧减十蚊嘅措施系咪真嘅。原来是真的，咁我嚟到嘅时候，佢真系减咗十蚊俾我啦。啊，你真可以假噶嘛？呢啲系咪？ 有谂过假嘅，真系搞笑啊！你咁啊，芭比，你叫咗啲乜嘢？ 我叫咗呢杯茶咧，好得意啊！佢话咧，佢系非洲入边一棵树咧，佢入边嘅一啲叶咧有呢一个味道，佢好似士多啤梨味，但其实佢唔系士多啤梨嚟噶，好好味、啊。 哦，即系佢闻起上嚟都有士多啤梨味，但唔系士多啤梨。 饮落去都有少少草莓味，但系佢其实是茶嚟嘅啫。 嗱，我咧就嗌咗一个咧 mocha， 因为点解呢？通常一间铺头啊，知道佢嗰啲叫做工价好唔好咧，你叫翻啲最普通嘅嘢，你就知道佢到底做得好唔好啦。咁啊，头先听阿 Helen 同埋 Barbie 讲啦，原来佢哋自己有工厂喺度炒啦。咁我就会觉得咧，炒起上嚟嘅时候咧，应该系因为比较上新鲜啊。咁所以啲咖啡味咧，同啲朱古力味咧，我觉得混起上嚟都相当之唔错。這个咧系值得赞嘅。 好啦，咁啊，究竟经营呢个绿色商店啊，或者小商户困唔困难呢？ 暫時嚟講，香港人的素質都是高的，所以是冇咩困難咯，係啊，即係除咗某好少部分啲人會覺得自己帶另外一隻紙杯過嚟係都可以減十蚊呢個邏輯係有少少誤解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冇咩困難嘅。 即係有人試過係咁樣嘅。不過可能佢都唔知咧，你講解完之後，佢下次就算醒目唔會帶啲紙杯嚟嚇，以為咁樣可以慳十蚊係咪咧？ 都是的，所以我們現在會寫到明是除了紙杯之外咯，是的，希望都容易理解回這件事，是的。 咁但係調翻轉啦，喺經營嘅角度，減十蚊其實都幾多，因為我見過出面市面上可能減幾蚊都有，但係十蚊我真係第一次見啫。其實難唔難咧？同埋點解會堅持要用呢個減十蚊嘅概念去做到綠色店呢一樣嘢咧？ 其實當初咁我喺呢一行都好耐，所以會見過好多唔同嘅小店減兩蚊三蚊啊，或者最多減五蚊，個成效係真係唔大嘅。咁我當你想要呢件事個回響大少少嘅時候，可能自己付出嘅嘢要多啲咯。 咁點啊，小白？ 嗱，我想話咧，我哋就咁企咗喺度一陣間啦，又飲下咖啡咧，都發覺咧人流係唔錯嘅。咁我目測咧，而家我就會覺得都幾多嘅後生仔啊，或者係叫做 OL 咧入嚟買咖啡嘅時候係自己準備咗嗰個杯。平時又係唔係咧？即係攞杯過嚟買嘢嘅人多啊，定係唔攞杯買嘢嘅人多咧？ 上環鋪呢度咧，我哋開咗四個零月，所以需要呢樣嘢係更加需要再。 教育咁啊， 系啦，需要再话俾人知咯。但我哋湾仔铺嗰边开咗两年几，苏花就真系八至九成客都系自己带杯嘅。咁呢一边大概一半或者就六成左右咯，系啦。 阿彭仔咧就想问一下啦，要鼓励咧其他嘅啲商户咧，如果想话喺香港咧，即系经营呢一个嘅绿色小店啦，即系以环保概念嚟到去营商嘅话，你会有啲咩忠告或者系有啲咩嘅劝勉俾大家啊？即系唔系打工嘅，系做老板嘅要营运啫。 香港做生意已經就好辛苦噶啦，係啦，所以因為租金真係實在太貴啦。咁我哋減十蚊呢樣嘢係咪鼓勵大家去做呢？咁我覺得係視乎每間鋪嘅情況啦。咁當然可以做到少少兩三蚊，其實我都覺得係一個好鼓勵嘅行為咯。 咁啊，而家新蒸头啦，又鼠年啦，又新嘅开始啦，有冇啲乜嘢嘅祝愿啊？或者有冇当俾你而家喺大气电波祈个福咁样？有啲乜嘢嘅祝福咧？ 希望大家真系身体健康啦，最紧要就系咁就同埋就愿望成真咯，所有香港人嘅愿望都成真。 哇，好大嘅愛啊！即係我哋都有份。係咁，我哋嘅希望咧，呢一間嘅小店同埋其他小店都係啦，梗係財源滾滾來啦！喺呢一個嘅鼠年咧，就賺多啲嚇。好多謝曬 Helen， 多謝大家。 开心节财神， 接财神，接到财神啊，真 happy 到震。搵多啲咁就个个笑开眼，盼个个有大运。将金卡送赠到你我袋里，啊钱财任你分。 好啦，我哋呢一节嘅神光拜年团咧，就话探访咗一间咧喺。呢、这个上环系咪啊？上环嘅咖啡店啦，绿色经济圈嘅咖啡店。咁啊喺九点半过后咧，我哋会再去到访另一间嘅话，到时咧再见啦。 肺炎疫情流感高峰，对抗疫情从个人卫生做起。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医生。 但系我都要有个观察，就想提一提啲听众咧，有啲喺无论网上或者我就咁喺地铁见到啲人戴口罩方法都系错嘅。第一。我見到好幾個人咧，個金屬貼都冇貼近個鼻梁嘅，就咁戴上去好順好鬆嘅。另外就係有啲人咧係淨係遮住個口，就冇遮住個鼻。第三就係我見到有啲人戴嘅口罩係嗰啲好似海綿口罩，譬如黑色嗰種，嗰啲因為佢入邊個結構咧係唔夠密咧，係擋唔到嗰啲細菌或者啲飛沫嘅病毒嘅傳播。其中個途徑係經過飛沫啊嘛。咁飛沫嘅特性咧就係當人嘅呼吸道噴咗出嚟，無論咳或者係打支。或者大笑咁样咧，咁佢嗰个 size 同埋个重量咧，令到佢通常啊，我哋好多科学家通常啫，就话一米或者一米半之外咧，佢可能都会跌落地下，同人嘅距离咧都有咁上下近咧，就容易俾佢影响到。咁嗱，我戴口罩咧，見到佢有顏色嗰邊，通常係外邊啦。咁然後就有一條金屬條，咁要向上啦。咁我哋將佢呢家市面多數都係買到用橡筋掛耳仔嗰種，掛咗上個耳仔之後咧，要拉開個外科口罩，等佢全部吸曬個鼻口同埋下巴嘅位置。咁咧，另外都要將個金屬條咧沿住個鼻梁咧兩邊去撳一撳佢，等佢 fit 翻個面型或者個鼻梁個形狀，等個口罩可以緊貼個面部。咁我自己有個心得就係，當緊貼之後，如果你唞氣咧，發覺鼻唞氣嘅時候吸入去個布貼緊自己，咁個感覺就啱㗎啦。咁如果唞完即係戴咗之後，唞氣仲係好舒服，好似冇嘢阻住咧，咁可能未夠貼啦。有一個好緊要嘅步驟就係、是，如果我哋無論戴之前或者除之後咧，都應該即係整乾淨嘅手啦。咁如果平時喺街度，咁當然可能用酒精液潔一潔手咧，都係方便啲嘅。咁咧就手部衛生真係一個好即係有效嘅防止疾病傳播嘅方法。咁點樣洗手先實際咧？咁通常都係講兩個途徑咧，一個就透過用呢個水同番鹼，一個就係酒精。我講咗番鹼同埋水個問題，因為我哋捽番鹼嘅時候，嗰啲番鹼泡咧。是有一个叫做表面活性剂，可以减低它的张力，那么将黐在手上面那些的无论是污渍啊病菌就可以溶解带了出来。洗手那个叫做洁净的面都是紧要，手板啊手背啊手指罅和手甲呢都一定要留意，你要捽匀它呢那才是足够。那所以有些人就说那洗几耐才叫足够啊这样。那么这个就没有一个很绝对的科学，但是一般那些指引呢都是洗二十秒。 健康香港，同心抗疫。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陈宇轩报道一节新闻。内地通报，截至星期一深夜为止，全国累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超过2800宗，死亡病例82宗。国家教育部发布延期开学的通知，指示各高等学校适当推迟开学时间，具体时间与当地高校开学时间保持一致。春节返乡学生未经学校批准，不要提前返校地方所属院校。中小学、幼儿园等学校的开学时间，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地方党委和政府统一部署确定。教育部要求各类学校要加强寒假期间对学生学习生活的指导，要求在家不外出、不聚会、不举办和参加集体活动。中大医学院凌晨发表声明，促请香港政府进一步收紧入境政策，将限制入境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以减低跨境传播风险。 聲明建議政府將限制入境的範圍進一步擴大至湖北省以外的其他疫症擴散地區，加強強制檢疫和醫學監測等措施。雖然不能夠完全杜絕跨境傳播，但可以有效減少隱形患者入境的機會，降低受感染人數，從而減輕對本地醫療系統造成的負荷。古物古蹟辦事處和康文署宣布，為配合政府提升傳染病應變級別至緊急，以及避免市民聚集，轄下設施星期三起關閉。康文署將由星期三開始暫停開放多項設施，並取消在有關場地舉行的康樂、體育及文化活動，直至另行通告。暫停開放的所有體育館、運動場、人造草地足球場、網球場、壁球場、草地滾球場、高爾夫球設施、公眾游泳池、泳灘、度假營、所有博物館、表演場地、公共圖書館和自修室等等。古蹟辦關閉的設施包括香港文物探知館、屏山文物館等等，直至另行通告。美國國務院表示，考慮到湖北武漢是一種致命冠狀病毒的起源地，決定提升中國的旅遊級別，呼籲國民不要前往武漢。美國疾控中心亦都表示，國民如非必要，要避免前往武漢。總統特朗普表示，已經向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將提供必要的幫助。美國今日派包機撤離所有非緊急的工作人員、家屬和部分國民，多個國家亦都計劃派包機。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3,130點，跌2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78，日元108.96，瑞士法郎0.97，澳元0.675，加元1.319，新西蘭元0.654，人民幣6.937，英鎊對美元1.306，歐元對美元1.10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80.82美元，賣出1580.4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寒冷同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仍然寒冷，今个星期中后期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二台通识60秒。 当你要转售弃置流动装置嘅时候，都应该小心处理入面储存嘅个人资料。要确保装置内的数据和设定在弃置之前被完全删除。你除了可以使用恢复出厂设置的功能之外，亦都可以接驳流动装置至个人电脑，使用个人电脑里面的安全删除软件彻底清除流动装置里面的资料。而在删除数据之前，记得要为资料备份，将数据上传至新的流动装置之后，要尽快开启系统里面磁碟全面加密的功能，并且选用一个严谨的密码保护数据。至于旧的装置，要再作检查，确保所有资料已经被删除。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 神，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啦，这个大年初四星期二嘅朝早8:38啊，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这个普通话台就冇得听嘅吓，要朝头早咧7:00先有得听嘅， 梗系啦。 咁咧7:00后咧就只限呢一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到晨光第一线吓。咁、好啦，咁直播室咧呢一刻咧有我彭仔，再加埋小白同埋阿 Barbie 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呢一个嚟自系《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咁啊，内容当然都离不开呢一个肺炎啦吓。咁啊，内容讲到话咧系武汉新型肺炎继续喺香港蔓延嘅。咁医管局咧，寻日就公布啦，本港日前啊已经确诊8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其中一宗個案咧，就由穩定咧轉為係嚴重嘅。咁係本港有病人因為今次新型肺炎引致病情轉為嚴重嘅個案。咁據悉咧，該病人咧係早前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確診，曾經去到武漢嘅56歲嘅男子。是本港第二宗確診個案，現時要進入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醫管局同時指出，符合情報準則的非本地人可豁免醫療收費，立法原意是希望病人就診，讓病人接受治療與社會隔離，但相信就不會出現內地人闖關的情況。符合準則者需隔離治療，但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馬仲儀指出，在未有封關的情況下，擔心措施變相吸引更多病人來到香港的醫院求醫。而本港不斷有新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個案，令到全城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港大医学院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以及控制合作中心创立总监梁卓伟他表示，截至到年初1月25日，估计武汉市内确诊个案大约有25000宗。如果计及仍然处于潜伏期和未病发的个案，就有大約是44000人是受感染。他預計本港會在大約五月就會達到疫情的高峰期。相信疫症在全球的個案宗數會較沙士多添。咁呢個嚟自今日是《星島日報》的頭條報導嚟㗎。 好啦，睇一睇明报嘅头条报道，讲到咧就系需隔离非港人免费医，公院咧恐更爆嘅。公立医院咧对符合资格人士同埋非符合资格人士，即系咧冇持有香港身份证者咧收费系唔同噶，后者咧需要缴付较高嘅费用。例如前者咧急症室每次诊症咧就系180元啦，后者咧就系达1230元噶。咁对于今次嘅安排咧，医管局就解释啦，病人如果经过临床诊断后咧，就系疑感染法定急性传染病而需要隔离治疗咧，卫生署就会发隔离令安排病人隔离噶，咁啊防止传染病散播。任何人咧因为急性传染病而入住公众病房嘅病人咧系无需缴付任何费用嘅。医管局就称啦，过去应对其他大型传染病爆发，例如系2009年人传人嘅猪流感啦，疫情嘅时候亦都有呢个安排嘅，确保咧怀疑同埋确诊嘅个案咧喺隔离病房系接受治疗，减低传播风险。做法咧亦都系建基于公众卫生嘅考虑，鼓励病人咧系接受治疗噶。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就表示啦，由于豁免有关嘅收费咧系属于法例列明嘅，所以唔会争拗，但系就认为咧唔需要高调公布豁免收费一事，否则咧就将会吸引更多内地人咧涌嚟香港求医，令到公营医院系统咧更加受压噶。医管局员工阵线理事罗卓瑶就话啦，有医护人员咧对呢件事咧系有情绪嘅，直指誓将鼓励内地人来港求医。佢话豁免收费咧符合情报准则嘅非本地人需要强制留院同埋医治，豁免收费咧就属于医疗责任同埋基于人道嘅理由。强调关键系在于入境方面咧应对源头去堵截，促请政府咧系禁止内地游客入境嘅。咁呢一个咧就系明报报道。 唔该晒 ，Barbie。再睇下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为咗防止武汉肺炎喺香港扩散，咁啊大年初二嘅贺岁波啦、马拉松都会取消噶。咁但系唯独嘅大年初三嘅贺岁赛马，寻日如期喺沙田马场举行。咁啊，但系啦，马会限定入场人数特别嘅措施底下，咁啊以往万人空巷、喜气洋洋嘅场面咧就不复见。咁啊，投注额亦都咧就系比上年嘅17.5亿元下跌16%噶，仅仅系录得14.7亿元，系2012年以嚟咧就最低噶。马会寻日啊，为咗咧就系一啲嘅防疫措施，咁喺沙田马场咧就系采取咗特别嘅措施噶。除咗咧就系马会嘅董事、相关嘅马会职员、马主、练马师、骑师以及传媒之外，只是准许预早订好马场餐厅用膳的8000多人就入场，以半闭门的形式跑马，而且场内没有特别就是节庆活动的。结果沙田马场仅仅只有8289人入场，比起上年超过96000人就现场看跑马差天共地。场内呢看台啦，投注大堂以及影视大堂亦都是空空如也的。咁啊，重现2003年啊，咁啊沙士期间啊马照跑时嘅情景。咁啊，寻日啊，任何人啊都要咧就系经会员席咧就进入呢一个嘅沙田马场噶。入口处咧就亦都有戴上口罩嘅马会员工把关，为入场者咧就系测体温噶。同时场内亦都摆放好咧就系消毒用品供人防疫。入场嘅马主啊，黄经纬咧就欢迎马会嘅做法，话到虽然系闭门作赛，咁但系马迷啊睇住电视都可以喺网上投注，咁啊影响不大。马会呢个安排咧好合理，咁啊亦都话到啊，始终今次嘅疫情好严重，小心驶得万年船咁讲噶。以上咧就系嚟自今日《星岛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就睇睇《东方日报》啦。《东方日报》今日嘅港文咧，就有一宗咧，寻日发生嘅行山意外啊。咁咧就有一位嘅热爱行山嘅女士咧，寻日咧大年初三咧就同6名男女友人咧去行山啦，由沙头角曼屋边咧就往呢个红花岭噶，咁途中咧经过红曼石涧嘅时候咧，女事主咧就怀疑咧系爬上一个系瀑布顶嗰度咧，想话睇呢个风景嘅时候失足堕崖噶，咁啊跌落去咧4米之下嘅石涧，咁而头部咧就撞到呢一个嘅涧石啦，咁就重创昏迷噶。 血流满面添。咁救援人员咧就登山拯救啦。事主最后咧就由政府飞行服务队嘅直升机咧救起，系送往呢个东区医院抢救。可惜咧就系证实不治噶。咁呢一个嘅红花岭咧就位于新界北边啦，咁啊邻近呢一个嘅沙头角嘅，咁北望呢一个深圳嘅梧桐山，咁就喺清末嘅时候曾经咧就称作咧红花樟嘅，咁啊因为春季嘅时候咧就红色嘅杜鹃花咧开遍山头咧而得名嘅，咁啊所以咧就都相当之吸引咧行山人士咧去欣赏咁。不过有行山人士就形容啦，呢个红万石涧咧系几险峭下嘅，咁啊亦都山高路远啊，嗰啲嘅涧道咧就崎岖又湿滑啦，系需要咧好大嘅力量咧先至可以咧系行得到呢一个嘅呢一个嘅山路啦，咁所以咧都即系奉劝咧一啲嘅行山人士咧都系要量力而为啊吓，咁呢个嚟自今天咧系《东方日报》嘅港文报道嚟噶。 好啦，跟住咧睇一睇蘋果嘅娛樂版啊，咁啊講到咧美國樂壇盛事咧第62屆格林美獎頒獎禮咧，琴日咧就喺洛杉磯舉行啦。18歲嘅新人王 Billie Eilish 咧就囊括咗五個獎項，包括咗咧年度製作、年度大碟、年度歌曲、最佳新人同埋最佳流行大碟獎噶。咁啊呢一個頒獎禮咧，咁啊琴日啦就舉行啦。咁啊其實咧就喺美國洛杉磯嗰度舉行嘅。雖然咧 Lizzo 咧就係有八項提名咧，而 Ariana Grande 咧亦都有五項嘅提名啦。不過最後嘅大贏家咧仍然係連奪五獎嘅呢位新人 Billie Eilish 啊。咁咧其實現家咧只係得18歲嘅 Billie Eilish 咧係格林美史上第一位同時獲得年度製作、年度大碟、年度歌曲同埋最佳新人四大獎項嘅女歌手啊，亦都係歷年嚟咧年度大碟最年輕嘅得主，打破咗咧當年 Taylor Swift 咧係20歲嘅時候得獎嘅紀錄噶。同時咧，亦都刷新咗最年輕嘅年度製作獎得主紀錄。之前咧就由 Sam Smith 咧喺22歲嘅時候奪得嘅。咁啊，頒獎禮咧其實都星光熠熠，韓國天團 BTS 啦，美國女歌手 Lana Del Rey 同埋咧Dua Lipa 咧亦都例牌咧係拖住咗男朋友現身啊。當然亦都有咧，可能香港人會比較熟悉啲嘅咧，就係阿林志玲啊、明眸啦，亦都同阿老公阿 Kira 一齊咧係出席嘅。咁而 Jonas Brothers 咧就最屘取消咗传媒嘅访问，因为咧就系要大家扣上咗呢个紫色嘅丝带咧，系怀念 Kobe Bryant 嘅。咁呢个咧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呢一份咧系。 都是蘋果日報嚟 嘅，蘋果日報嘅報導，唔該曬彭仔啊嚇。咁啊講到咧就係湖人名宿啊，高比拜仁啊，尋日星期日上午嘅時間啦，喺洛杉磯市郊遇到咧就墜機事故身亡，終年41歲，連埋佢13歲嘅第二女，亦都咧喺今次嘅直升機意外當中啊，另外7名嘅乘客同機組人員一同罹難噶。儘管啊高比拜仁已經退役，咁但係憑住永不言敗嘅黑曼巴精神，咁至今仍然是有影响力的 NBA 球星之一。不同的球星以至到美国总统亦都有发文去到悼念的。米高佐敦更加直言，言语没办法表动他的哀痛。米高佐敦星期日的时间发声明表示对高比拜仁和他的女女死讯感觉得到震惊的。言语没办法形容他的痛苦。MJ 就说到了，他爱高比，咁啊对佢嚟讲就好似一个小弟弟一样，佢哋经常咧都会不时去到交谈，咁啊佢将会十分怀念嗰啲嘅对话。咁啊 MJ 形容啊高比拜仁系一个激烈嘅竞争对手，亦都咧系呢项运动最伟大同埋创造力量之一。咁啊佢亦都指出啊，高比同时咧系一位深爱家人、了不起嘅父亲，为女儿热爱篮球咁啊得到自豪。曾經同高比攜手啊，為湖人贏得三屆 NBA 總冠軍嘅奧尼爾，亦都表示冇辦法以言語表達失去呢一位好兄弟嘅傷痛。佢喺 Twitter 上面亦都表示：我愛你，並會一直懷念你。我對高比拜仁嘅家人以及機上其他乘客嘅家人表示哀悼。佢真的感到非常不適咁講。咁啊，另外啊，扎巴、帕賓、帕加、艾比迪、拿樹以及 T 楊格等等不同年代嘅 NBA 名宿同埋球星，都有发文哀悼高比拜仁。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你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恭喜发财啊、哦 哎、恭喜发财啊梅姐。 哎仲有芭比啊。 恭喜发财。 嗱昨日呢年初三呢我华梅呢就同大家呢係好几个嘅生肖呢係讲咗佢哋嘅鼠年运程啊，包括呢个鼠牛虎兔龙同埋蛇嘅。咁我又唔记得想问啊芭比啊阿欧啊同阿小白呢究竟係属咩生肖呢，唔、 哦、 知道有冇讲中你哋啦吓？ 有啊，有讲中啊，系啊， 已经讲中牛系几好噶， 系啊， 吓几旺噶，好似吓、嗯、有吉星生座喎。咁啊，芭比我唔知佢讲唔讲啦，吓咁就有小白啦，小白系咪属兔啊？白兔仔唔系系咪啊？啊，好啦，嗱，睇下咧，今日我要讲下咧属马嘅朋友要点咯。 好， 嗱，属马嘅朋友咧喺鼠年咧就难免咧系财禄破耗啊，即系话咧会破财啊吓，有啲破财，身心咧或者会因为家庭同事业嘅转变咧带嚟负面影响、 哦， 以致到咧系出现健康问题啊，所以要多啲注意咧。身心健康， 点、样搞搞佢啊？可以 嗱咁嘅所谓咧，一起挡三灾吓。你结婚啦，或者添丁啦，都可以咧减轻你嘅灾害嘅。不过同寻日我嘅讲法一样咧，你添咗个丁之后，你减咗今年嘅灾害之后咧，可能有生生世世嘅带嚟嘅一啲嘅。担忧都未定啊，同埋又要照顾咧个小朋友。 养完一百岁，长忧九啊九。 咁咪系咯吓，咁自己谂点佢啦吓。好啦，属羊嘅朋友，咁咧啊，属羊嘅朋友咧，今年咧系诶亥太岁，头先属马嘅朋友系冲太岁吓。 哦， 嗱，今年咧。鼠年咧，属羊嘅朋友咧就容易受到别人拖累喎。咁、 哎、 所以点啊？凡事要亲力亲为咯，嗯、就唔好靠人啦吓。 自己嚟。 好彩咧，属羊嘅朋友咧得到吉星拱照、 哎啊， 可以帮助你化险为夷啊。咁另外虽然咧会有啲小病痛噶，但系都无碍嘅，冇大碍。人缘方面都几唔错添吓， 几好 啊！会有一个晋升嘅好兆头噶，咁啊努力啦吓，属羊嘅朋友， 嗯、 好啦，猴子，属猴啊， 马 骝仔， 马骝嘅朋友系 喺鼠年又点呢？嗱、啊，我话梅姐咧帮大家睇过一啲嘅资料，咁啊参考一下啦，咁就话咧。鼠年呢就话物喜争端啊、 哦、 即系唔好同人哋嗌霎下。虽然话呢事事雄心万丈，但系呢属猴嘅朋友凡事都要审慎啊，要注意呢是非纷争嘅出现吓、啊。嗱、啊、对于合作啊合拼啊合营啊呢啲呢就要呢慎重考虑，免得呢就係、是、追后悔莫及啊、 嗯、 健康上呢都係容易出现呢小毛病㗎、啊、咁样㗎吓。嗱、啊、咁所以呢属猴嘅朋友呢就要注意啦、 嗯、 其实属猴呢同属鼠呢好相似啊、 哦、 今年嗰个状况咁、啊、都係大家要小心注意啦。 嗯 好啦。属鸡嘅朋友又点啊？属鸡呢今年鼠年咧叫做破太岁、哦， 破太岁呢、這个 系啦。咁咧你咧就难免咧会系有话财禄嘅破耗，即系话咧会有啲财咧系受损啊，会破财啊。 保持咧身心健康好紧要嘅吓、嗯，知唔知道？ 系。 咁另外咧，哎呀，你搬屋啦，或者咧你转工咧，可以帮助咧化解危机噶。 哦。吓、 啊，要喐动下啦，试下谂下咁样，睇下可唔可以帮到。 嗯。 好啦，咁至于属狗嘅朋友又点咧？嗱，属狗嘅朋友咧喺鼠年咧，哎呀，又系咁、啊，又系会有啲咧破财噶。 系。 由于咧家庭啦同事业嘅转变咧，或者会影响你嘅心情噶吓、 嗯， 导致到你健康咧会出现问题，哇，需要小心身体啊！嗱，咁啦，搬屋、转工、 用 钱、结婚、 用钱、嗯、 或者贴经、 用钱， 又系可以咧减轻呢啲灾害噶， 使下钱， 即系冲起下咁样啊！咁另外咧，属狗嘅朋友咧又吉星拱照啊，有吓， 几好。 咁所以即使遇上唔好嘅运气咧，都可以化解嘅。同埋咧，今年啊，属狗嘅朋友咧可以得到长辈啦、 哦、 公司啦或者同事嘅支持、啊。 系有啲大佬射住射住、嗯， 发展方面咧会较为顺利，应该咧好好珍惜呢啲合作嘅机会啦。但要注意感情上咧，属狗嘅朋友容易咧有问题发生啊，需要咧特别注意你嘅伴侣啦吓，喺感情上。最后属猪嘅朋友又点啊？嗱、 嗯， 属猪嘅朋友咧喺今年咧呢、這个鼠年咧就贵人众多、 啊。哇，好啊！ 所谓咧天时不及地利，咁地利咧又不如人和啊！咁即系点啊？即系做咩都好咧，有阵时要好靠人啊。 系 系啦，要啲人啊，你身边嘅人咧好合作，好帮手，咁你先至咧有运行啊。咁、 哦、 所以人缘方面咧，属猪嘅朋友就要特别注意咯噃、 嗯， 即系咧唔好得罪人啦，要同人啊和睦啦，咁先得嘅。好啦。人际间嘅相处呢就要和谐吓，唔好喺呢办公室啊、office 啊， 搞事搞非， 同啲上司或者下属咧、嗯、就搞对抗就无谓啦，咁系冇益处嘅。嗱、 嗯， 要和谐，咁先可以咧好好利用你嗰个嘅运势，全力冲刺，表现出咧你嘅个人才能，咁先可以得到好成绩噶、 嗯。 知道冇啊，属猪嘅朋友。 哇，咁啊一两嘴已经讲晒， 系啊， 差唔多我哋十二已经讲晒咯噃。 系啊，寻日讲咗啦，系鼠牛虎兔龙蛇。 系啦、 啊，今日咧就讲埋呢一个咧，系马羊猴鸡狗猪。咁就讲晒咧十二生肖喺鼠年嘅运程，咁当然啦，成日都系讲嗰句咩？呢个堪舆学说嗰啲咧都系 信则有 咩？ 不信则无。 科学嘅计算啊，系诶嗰啲，总之你自己咧就去参考参考啦，唔好尽信啊吓，知道冇？ 知道。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嗱，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马羊猴鸡狗和猪，个个健康就唔会输啊！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黄海怡同刘国华。 先睇明报报道。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蔓延，全球已经有近2800宗的确诊个案，香港的个案维持在8宗。港大最新研究显示，新的病毒很可能会演变成为环球疫症，疫情预计在4至5月才见顶，最高峰的一日可能会有15万宗个案，去到6至7月会减退。除了武汉之外，重庆、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等的多个内地大城市或者将会出现本土人传人疫情。港府专家顾问团成员、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认为，政府只是限制湖北省居民进入香港并不足够，有需要扩大限制范围。中大医学院亦都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入境措施，扩大至到湖北省以外的其他疫症扩散地区。据了解，港府高层今日会因应梁卓伟的最新数据检讨封关和防疫措施。明报报道。 星島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本港其中一宗個案由穩定轉至嚴重。據了解，個病人是早前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確診，曾經到武漢的56歲男人，是本港第二宗確診個案，現在要進入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醫管局指出，符合情報準則的非本地人可以豁免醫療收費，立法原意是希望病人就診等病人接受治療和社會隔離，但相信不會出現內地人闖關情況，符合準則的需要隔離治療。但是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馬仲怡說，在未有封關的情況下，擔心措施變相吸引更多病人到醫院求醫。星島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由總理李克強為首的領導小組大張旗鼓開始抗疫，但是可惜為時已晚。武漢市市長周先旺坦承，已經有500萬人逃離武漢。內地媒體指，武漢人外逃去向以湖北省本省各地的城市為主，另外就是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一線城市。上個月底去到今個月22號，坐飛機南下廣東的武漢人就有超過12萬，直飛香港的有7000人。武漢市公安局在日前已經是停止各類公民出入境業務，港澳台自助簽注機亦都停止服務。蘋果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中國疾控中心曾經說，兒童不易感染新型肺炎，但是近日北京、廣東等地兒童個案增多。國家衛健委昨日表示，原則上所有人都容易感染，不排除疫情下沉到青少年，令到疫情更加嚴峻，呼籲兒童、青少年減少出門。教聯會強烈呼籲已經離港到稅的教師、家長和學生盡快提早結束行程回香港，回到香港之後盡量留在屋企。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大腸癌是本港第二大的癌症殺手。衛生防護中心最新一期非傳染病直擊公佈，大腸癌的確診個案在八年之間上升近兩倍，港人50歲開始患大腸癌的風險顯著增加，患病年齡中位數是68歲，接近一半個案確診時候已經屬於晚期。大腸癌多數由後天的因素形成，改善生活模式可以大大減低風險，包括少些吃紅肉和加工肉。《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美國球壇星期日經傳噩耗退役的職男 NBA 傳奇球星高比拜仁和13歲的第二女乘搭的私人直升機在加州南部的山區墜毀，婦女同埋機上另外7人全部身亡。高比一直效力洛杉磯湖人20球季，協助球隊5奪總冠軍，一代巨星陨落，終年41歲。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的社論說，新型冠狀病毒由武漢擴散至到國內外，香港的疫情日趨嚴重，春節假期今日結束，大批到內地旅遊探親的市民將會陸續返港，至於上班大軍又需要開工，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工作場所互相傳染機會大增，政府和公私營機構應該設法作出適當安排。星島日報社論。 東方日報政論就說，香港醫療體制千瘡百孔，但醫護水平在全中國仲是處於一線水平，不少內地人特別是武漢人紛紛湧來香港求醫，香港公立醫院面對流感潮已經超收爆棚，怎可能再負荷全國來求診的人潮。政論說，林鄭月娥政府好像沒有個人意志，沒有判斷力，防疫每一招都是等輿論鬧一鬧，澳門動一動，中央踢一踢，才跟著推出措施。《東方日報》政論。 明報的社評就說，香港得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不是單靠750多萬的港人，過去30年香港先後成為外資走進內地和內地資金走出去的跳板，由最初大量外籍人士來香港，到過去10多年大量內地人才來港，對締造香港金融中心起著關鍵作用。社評說，單憑香港人本身未足以应付国际金融中心所需，何况反修例运动之后，不少港人父母都在度计划送仔女到外国升学，能不能够留住和吸引人才，成为香港黑下面对的重要挑战。明报社评，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我是 Million Hong Kong 李志刚，新年祝大家刚柔并重。 我是超 B 啊，我梗系祝大家有超强嘅能耐啦。 我是阿土，梗系祝大家桃花满满啦。 但系最紧要梗系祝大家 合家平安，恭喜恭喜！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学界超声道，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学界超声道农历新年特辑， 请嚟四位分别红具国际不同领域世界第一嘅香港体艺精英专访。 初八二月一号，游泳何思培 主持，钟杰良、张子欣。 二月八号，跳绳何楚婷 主持，钟杰良、黄晓莹。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运输署提醒你，喺长假期各边境管制站都会非常繁忙，要过境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或者其他过境巴士，亦或是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服务，都是选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我是芭比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㗎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进入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咧，咁啊，直播室除咗有彭仔同埋芭比咧，就多咗李嘉仁医生喎， 系啦，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百毒不侵， 好紧要， 不染无肺。 系， 系啦，呢个最紧要 嘅。多谢祝福，咁啊，李嘉仁医生， 系电台亦都好关心啊呢啲疾病嘅问题，所以咧见到粘咗张纸。节目主持人及嘉宾出席节目时，应佩戴口罩。 系嘅，咁我哋都啊为着呢一个嘅卫生着想啦， 冇错啦，冇错啦， 配合配合啊。咁啊，听众朋友咧喺听觉上面咧，可能会觉得咧有少少萌萌地啊，啲声线啊咁样。 系啦， 咁呢一个咧就系冇办法噶啦吓， 冇办法。 如果你觉得唔舒服啊，听得唔开心嘅话咧，咁你自己选择啦。 嗱，同事们咧就问啦。喂，咁戴住个口罩有冇危险啊？啊，点危险法呢？嗱，第一时口罩自己本身咧系乜嘢先？你要知道，我哋而家常戴嘅所谓 surgical mask 外科口罩咧系三层嘅，面嗰层、中间嗰层同埋底层。 系 好啦，最紧要其实口罩咧系中间嗰层，中间嗰层系乜嘢咧？系有啲叫熔喷模仿布。模仿布又 non-woven， 你要知道见过点做你先知噶，系熔喷咁去做噶。嗱呢个技术咧唔容易噶，系唔快得噶。所以你话哎呀，你哋快啲工厂开工做啦咁样，但系嗰个程序系慢噶，系啊，所以咧系做出嚟系有限。咁啊，同时咧你话哎点加班啊？点加班啊？嗱，你哋系公司老板娘讲俾我听噶。我揾唔到人做嘢啦，啲人放晒假啦，未翻嚟啦，咁样啊，好多咧可能去咗湖北啦，咁点翻嚟翻工啊？你又惊啦，系嘛？咁就系话人手嘅问题，你俾到几多钱？除非你系俾真系好多钱，啊，中央政府俾好多钱，我俾一大嚿钱你，政府去揾人咧，重赏之下就必有勇夫，系嘛？咁啊。中间嗰层咧就熔喷模仿布，但系熔喷模仿布咧有啲黑心嘅工厂咧就唔知道中间塞咗啲咩入去，咁所以如果你系真系要所谓 QA 展开嚟睇咧，你就知道咦中间啲乜嘢嚟噶，咁你知道你戴个口罩系冇用嘅，系嘛？咁啊，同时面层、底层个底层嗰度咧， 幾時都係有一個可能。你如果你皮膚敏感，係點樣呢？對嗰個物料敏感呢，咁其實呢已經係我哋有啲研究做緊㗎，入面呢就用聚乳酸，有啲呢係完全不敏感嘅物質，咁貼面親膚同皮膚嘅 pH 一樣嘅呢，呢啲希望減低到嘅敏感度，但係呢就因為中間嗰、那個噴溶噴模仿布呢仲要有一啲嘢做緊，所以咧，暫時就未能推出。所以一個所謂呢、這個口罩好大學問。咁啊，我哋而家時時聽噶啦，點啊戴口罩啊、除口罩呢、這個唔使我講啦。咁啊，但係個係啦 N95 咧，我自己覺得係好辛苦嘅，你唞唔到氣。 而家建議大家戴嘅都係用呢個外科手術， 外科手術即係三層嘅，嗰啲係透到氣。嗱、透氣嘅問題咧，頭先小白問啦，喂。咁我哋會唔會有危險㗎？一路噴氣，咁好多二氧化碳積聚㗎嘛。咁 啊，只吸入翻。 吸入嗱，吸入二氧化碳咧，通常我哋係有一個情況叫你做嘅啫。有啲人個人好興奮，不斷咁樣喘氣、吸氣。咁咧吸氣得多咧，身體嗰個 CO2 咧就走出嚟啦，變咗咧就鹼性多個頭，咁啊變咗手指咧直情會收縮嘅。直手好似抽筋咁样，吓多吓死你自己啊！咁嗰啲时候去到急症室咧，以前咧就俾个纸嗰啲纸袋啊，吸住你个鼻，吸住你个口，唞气啦咁样。咁一路唞气咧，你啲二氧化碳咧就吸翻入去，咁变咗你个酸性咧就变咗呢个所谓 carbonic acid 啦。你个酸性度提翻高咧，咁你个人就舒缓翻。好啦，但系你会唔会因为咁样样而吸入太多？我相信绝对不会。你睇下我哋医院嗰啲护士，一翻工就要戴噶啦。而家入医院你都要戴， 一定戴啦，高危啊嘛，医院 系啦。咁啊，你变咗佢哋翻工嗰啲，真系八个钟头不停戴住噶。 系啊， 咁佢哋又系要讲嘢喎，彭仔，唔系净系嚟你讲，佢哋不停有病人问嘢，佢哋都系要讲嘢，何尝有事咧？所以唔需要惊吓、真系唔使惊，冇问题嘅，唔会因为你吸多咗又有事，因为外科口罩咧，亦都唔系话啲空气出入唔到嘅， 唔紧要啦，咪等到真系有人出事先算咯。 希望唔会啦，好啦。但系咧，我就觉得咧，系我哋要好小心。但系系咪要惊得咁得人惊咧？系嘛？我觉得咧，但系因为有啲嘢， 而家呢个讲摆到明就一个冇办法之中嘅办法啦。如果有个聪明啲嘅办法咧，一定系好过而家呢个办法嘅。 呢、這个咧就要揾上天问啦，上帝 唔使问上天嘅，我觉得系咪、有人好好聪明地去征询意见啫？ 好啦，但系个问题咧，你要知道所有病毒都咁上下咧，就变下种。咁人类咧就好水皮嘅，一有新嘅病毒嚟咧就搞唔掂嘅。我自己觉得啦，以前我哋系冇战胜过沙士，系沙士病毒自己唔知点解失踪唔玩，今次又系唔知点样佢走出嚟，唔知点样系惹到人类。但系而家其实呢啲病毒点样走法咧，我哋冇办法睇到。我哋冇辦法 detect 到，你哋話人傳人啫，人帶嚟啫，會唔會佢哋附近啲空氣一路已經成扎病毒跟住你行咧？會唔會根本譬如由呢個武漢一路飄咗去第二度，一路飄坐火車、坐飛機一路走咧，好短時間已經離開曬咧？但係呢度我哋唔知道，亦都諗唔到，冇辦法㗎呢啲。 其實而家個做法就大家盡量去保護自己啦。 冇錯啦，呢樣嘢。 咁你嗰啲口罩嗰啲就常戴住啦。 係啦。 咁如果喺口罩方面嗰、那個。点样去除啊？除咗之后你要洗手，跟住戴之前又要洗手嗰啲咧，都系话担心嗰个口罩咧污染咗，咁所以你再戴上去嘅时候咧要注意啊。其实你啲衣服咧鞋袜咧，如果要掂到啊，你啲衫都会戴到啦。你戴咗啲衫，又唔见你话进入一个新嘅场所嘅时候，你要换晒啲衫啊，除晒好先翻工， 着保护衣物先行。 如果系咁啊，应该喺个工作间咧要着保护衣物咯，然之后离开嘅时候就除翻佢咁样，咁先可以行翻出个社区。如果唔系，你其实做啲嘢咧，好多系做啲唔做啲，你以为喺个口罩嗰度就戴晒啊？其实喺个新嗰度咪一样有， 系啦系啦， 都几多余嘅。 哇，啊，台长好唔满意，台长 咁啊尽做咯，系嘛？只不过系咪真系一了百了咁解啫？ 留意语气，冇问题。嗱，咁有啲嘢我哋可以预防到。啊、有啲尤其新春头咧，啲细路仔尤其唔使翻落周围走，有一样嘢真系小心，热水。 哦， 热水屋企热水，六亲热水咧，嗱，原来喺外国咧，好多时候去急症室，细路仔六亲，一六亲咧唔系讲少噶，譬如六到块面啊，犀利咧，好多疤痕，有排搞，啊，好多年前亦都见到一对姊妹俾一盆六滚嘅粥。跟住死亡嘅，系、啊， 死噶会 死噶、哎。当你皮肤烧伤得好紧要，好大份会死嘅。所以千祈小朋友唔好入厨房， 真系好恐怖。 你越细个乜都唔知，乜、都掹嗰时候咧，吓、真系要小心。喺新春唔想见到呢啲情况，因为滚水六亲，千祈唔好啊！所以各位小心，好冇？ 好， 真系身体健康，安全、自己安全意识。去做 系知道咁啊！同样嘅时间咧，這个时候咧，亦都要呼吁下我哋嘅听众朋友啊！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咧就大年初四咧有个好日子嘅时间咧，让大家可以做一个嘅点唱啦。如果尤其是咧，你基于呢一个嘅疫情问题咧，就 系 减少咗出外拜年咧，又好想同啲亲友咧问候嘅话咧，就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咧，就系、是、啊呢、這个最安全嘅做法嚟，就同你嘅亲友拜年啦。咁我哋可以打电话嚟啲听众係咪 18723588啊，咁啊小白会听大家电话嘅，非常之好嘅途径啦，即係可以安坐家中就可以将所有嘅祝福送晒俾你嗰啲呢本身预约咗拜年但係去唔到嘅朋友啊。 係啊，就係快啲争取时间而家打嚟啦。 世上偶遇也是重遇，要是这样孤独又何不专心著书，情感卡糟蹋都活该付算，这样快便没有事痊愈，拼命爱下歌，但为何伤口不退愈？情人不该比较新旧，鸡赢或输，为何又拒绝同住？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天被前度都可，可惜笑得比喊痛苦。你却未放低我，懦弱还是未能面对，可是错，何苦还要委屈我？努力过活，拼命无恙，我没有事，却有为谁？ 介绍俾大家咧，有啊呢一首嘅新作啊，叫做《拼命无恙》啊。个无恙咧就即系话诶冇病冇痛嗰个无恙啊，咁啊几啱听啊！唱歌嘅朋友系林家谦。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呢、這个时候呢就有罗启新啊 ,Cusson 喺电话旁边嘅，早晨 Cusson。 喂，早晨啊，恭喜发财啊。 系啊。 大发口罩先。好，恭喜我发财。 你喺边度啊？ 我屋企啊。 你喺自己屋企，自己嘅电话戴返口罩。 系啊，我听到你，我今日呢听心机声呢，个个都戴住口罩咁样讲句话。 系啊，而家系新例嚟㗎。 系啊，我冇啊，我都买到。 中唔中意啲声啊？ 周围买。都几好听噶， 咁咪得咯，中意听呢啲声，一时无两啊， 系咯，咩无两啊？哎呀，你同我倾有几个月时间，大家都系咁嘅声啊。 喂，咁啊，今晚港台电视31会唔会睇到啲画面都系主持人戴住口罩啊？ 唔会啊，因为呢啲 点解唔会啊？ 之前录咗噶啦。 哦，原来录影咗。 系啦，咁啊嗱，咁啊家家户户都有全盒噶，即系好多人都会有啦，唔系家家户户一定有嘅，我屋企又冇啦吓。咁啊，究竟全盒咧上边咧要放呢个八田噶，究竟全盒咧有几多知识噶啦？今晚啊，我可以喺呢个日常8:30就睇到啦。 哦。 咁另外咧又会有呢个小岛系列咧一啊吉澳。咁呢個客家村落咧，好多都係務農啊。不過香港亦都有好多咧係做漁民嘅客家人嘅。 係。 咁究竟咧喺呢一個新界嘅東北印洲塘嘅吉澳咧，就建立咗呢一個故事館啊。咁記錄咗呢一個咧小島嘅歷史文化，咁大家又可以睇下啦。 係。 咁另外咧，尋味天下咧就食啲哇喺過年咧，唔知點解硬係中意食啲肥嘅嘢嘅。咁又講呢個豬手飯啊！ 哇，咁正啊！ 系啊， 好多骨胶原啊！ 系啊，以前系以为系肥膏可以， 而家就当系宝啦。 而家就哇，骨胶原嚟原来。 不过又唔会成日食嘅，久唔久食一次咁啦。 系啦、啊，咁样，咁啊嗱 ，A 五系乜嘢咧？A 4就系纸嚟嘅。 哇牛！ 冇错啦 ，A 五都可以系一张poster 咁大嘅纸喎。A 五 size， 我哋比较少讲啊，但系 A4 纸咧有好多讲啊。咁日本咧嘅和牛咧就系、是、被誉为肉类中嘅钻石啦。咁呢个世界上面最高价嘅牛肉咧，其中松板牛更加系咧，即系觉得系肉嘅艺术品啊。咁当真原因系咩咧？咁样 系因为即系佢本身都好美味啊，定还是其实喺未嗒落口嘅时候咧，睇个样咧？即係已經咧，有啲顏色啊，或者嗰啲肥肉啊，嗰啲脂肪嘅配搭咧，好似一個好美麗嘅圖畫咁咧。 你唔覺得咧？去食嘢嘅時候咧，你就咁食落去，好味唔好味咁啊食咗落去。但如果咧，佢背後好多故事啊，點樣困難啊，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啲嘢啊？咁你即係聽落之後，哇！原來人哋做咗咁多嘢之後有咁嘅美味，你食落去咧。是特別覺得好味嘅咩？ 咁又係， 即係通常好少會聽人哋嘅。哇！我呢個湯我熬咗三日啦，先至有嘅。即係咪？唔好飲嘅咁樣，即係好少會咁噶嘛。 即係付出過啦，硬係就點都會有翻啲味道喺度。 係啊，咁今晚9:30咧就有呢一個天王巨星之Julie Andrews Forever。Julie Andrews 咧，大家都記得啦，叫 Me Me Mel 呢個 咧， 係 即係仙樂飄飄處處聞啦。 係 咁，但係其實呢個朱莉安德斯咧，第一次演出嘅荷里活嘅電影啊，《歡樂滿人間》已經攞奧斯卡最佳女主角。 咁啊，今晚 有今晚有佢嘅故事啦。 好多謝羅啟新，拜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依家有陈宇谦报道一节新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话，政府限制湖北居民入境嘅措施嚟得太迟，冇正视疫情已经扩散到其他省市。佢认为未来几日喺内地度税嘅港人回港，会令医疗系统压力增加，担心再唔封关会有内地居民来港寻求医护支援同抢物资。胡志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不透过封关阻止疫情扩散，香港医疗系统会超出负荷，并令香港成为疫情中转站，到时其他国家都会阻止港人进入。

系咁啊！晨光拜年团啦，咁知道早嗰个环节咧，你哋又去咗呢、這个咖啡店啊，系咪？ 系啊，绿色经济圈啊， 咁系啦，我哋 有呢一个嘅喺上环嘅咖啡店啊，已经有朋友问我咧，嗰间咖啡店喺边度啊？ 哦， 系啊，咁我稍后先复朋友啦， 系、 嗯、啊，咁听众朋友就冇得咁样复啦， 但系开住收音机听咯， 自己揾啦吓， 唔系，同埋可以上到我哋二台个面书专页嘅，虽然咧 系。 可以找到啲蛛丝马迹系嘛？ 有啲端倪啊！ 系啦系啦，虽然就只系影到个门口位，系啦，亦都影唔到任何嘅名称，但系咧就凭佢个街景有少少可能都可以估得到嘅， 铺面都应该见到嘅，认到嘅， 系啦， 嗯， 嗰啲柱啊， 认到咁点啊？ 咁可以飲我哋 order 嗰嘅嘢，咪知道我哋賺啱 唔啱咯？不過咁，我哋咧買咗嗰啲咖啡豆咧、嗯，都真係掃盡佢 鋪 頭門前嗰嗰一粒咖啡豆掃曬， 買曬個假嗰啲嘢。 係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應該會喺二台嘅 office 咧可以飲用， 好嘢， 可以享用，因為就我哋有同事有嗰個咖啡嗰、那個 磨豆機 啊，係啊。 哇！嗰、那個勁啊，嗰、那個好， 我哋有同事有磨豆， 有啊，阿土有啊， 有個好重型嘅咖啡機， 阿土好勁啊！而家 品味人嚟嘅，原來佢係 佢係唔係品味人？我唔知佢想喺office 嗰度搞個小買賣就。我可估佢系想嘅，有乜理由有咖啡机同我同我斗啊？我有咖啡机，佢又整部咖啡机，仲要 磨豆 奶嘅添，跟住有磨豆机，跟住仲有个蒸笼 啊！佢 系有蒸笼 头上动土、 啊， 佢可能想学似以前咧canteen 啊，以前 canteen 嘅冲哥冲嫂嘅年代咧就系、是、咁样发迹噶嘛，佢哋 系咩？ 喺自己个小 角落头 角落头嗰度咧整。一个咁啊小买卖嘅档口， 定系佢听到再耐啲嘅传言啊？ 系乜嘢？ 就系我哋嘅pantry 咧，其实以前煮公仔面， 咪就 系 咁咯， 系、哦、咯， 佢就谂到咁样啊，想喺嗰度整小买卖啊，梗系，即系鱼蛋啊，咩烧卖啊，咁 样。咦？如果系鱼蛋，我支持佢、啊。我想食， 我支持佢离开香港电台啊！ 有更光明嘅路向发展 啊！系啦、啊，你睇下佢会点样啦？啲豆会煮成点样嘅咖啡俾我哋饮啦吓？ 系啦，试下先吓。 咁啊，系咪、有 part two 噶？我想问吓呢、這个。 梗系有啦，我哋 第二集 啦，系啦，第二集 你哋自己去完，你哋自己讲翻先得噶嘛？ 乜嘢啊？第二集 跟住去边啊？我哋跟住就去呢一个嘅百货，有一个百货咧就系、是、小店嚟嘅，因为我好忙啊，我而家要打段嘢啊。 你忙紧你嗰啲先，咁我哋去第二个咧就系、是、百货，咁入边咧都有好多咧同，除咗系我哋支持绿色经济圈啦，我哋绿色生活圈啊。同樣都是相當之舉腳支持的， 真的很正的。 生活上咧，實在有太多嘢咧，其實原來我哋係可以咧，就係、是、用綠色嘅生活去到，即係喺我哋日常生活用得到嘅。係啲乜嘢咧？喺邊度咧？喺我哋嘅聲帶上面就聽得到啦，喺我哋嘅面書上面就可以睇得到啦。大家留意一下。 晨光第一線響農曆新年，想大旺本地小商户可以點做啊？ 晨光拜年團出動啦！恭喜发财！ 哇，即系话咁快又去到另外一个嘅绿色经济圈嘅绿色小商店啊！咁跟住落嚟咧，就阿小白同埋阿芭比啊，带咗彭爷爷咧，就去到头先系上环啦，依家去咗湾仔啊，湾仔个咩月街喺度。 嗯，冇错，系月街入边嘅一间。哇，呢间真系百货公司嚟嘅，好多嘢卖、 啊。系啊，呢度嘅货品种类咧几百种啊，即系喺生活上面咧，无论系叫做。冲凉啦，或者玩嘅啦，系咪用嘅咧都有啊， 食嘅都有啊， 食嘅都有系啦，所以一定啱彭爷爷。 嗯，咁我见到咧就呢间嘅店铺咧唔算话好大啦里边吓，但系就即系样样嘅产品咧就细细件细细件咁。咁啊要问一下呢度嘅店主啊，店主又唔喺度啦，但系店长就喺度，因为店长系外国人嚟嘅，听讲话吓啊系咪啊店长啊 ？Hello， 你好啊，我叫 Gina。 啊 ，Gina 你好，我哋呢个晨光第一线嘅晨光拜年团咧，今日大年初四啊嚟到呢一个嘅铺头嗰度咧，就谂住大旺你哋嘅，系、 okay. 啦，咁最紧要咧，你哋铺头咧就系行呢一个嘅绿色经济啊嘛，咁、有好多啲产品，我就想知道了解一下，究竟系咪真系同呢一个嘅环保有关嘅咧？你系咁以介绍三样嚟睇下。 哦，好啊，你好。咁如果你想有啲介绍啲 body care 呢，我哋可以介绍呢啲 solid 嘅 shampoo 囉。因为而家 solid shampoo 就减少咗你平时出去买啲胶樽嗰啲浪费啦，因为用完之后你都抌㗎啦嘛。其实会好少人会真係循环再做走去拎即係装嘢咁样嘅。咁然之后我哋就买呢啲 solid 嘅 shampoo， 咁就係啦，冇 package 嘅。然之后仲係用得好干净添，因为佢入面啲成分係天然嘅。系，然之后系 vegan 啦，然之后冇用动物测试啦，咁就又即系高 green 啦，又素啦咁样。 我想即系有冇一个中文名嘅呢、这个吓、叫做洗头碱系嘛？洗头洗用旧洗头碱咁样。我见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咁样噶、哦，咁啊，点解要搞咁多唔同味咧吓？ 因为咁你知大概每个人嘅发质都有唔同嘅，有中性啦、油性啦、干性啦，咁佢就真係符合到你每一位用户嘅需要囉。 嗯，我又想问呢啲洗头碱啦，咁有冇护发素？咁我想要埋护发素有冇㗎？我撩撚要护发碱有冇 啊？护发素就冇嘅，但係如果你我哋都要推介，如果你真係好需要用护发素呢，咁你就买俾干性发质嘅人用啦，因为入面有埋 coconut oil， 咁就顺便滋润埋嘅。 有办法噶，人哋系咪？ 即系啊！但系呢啲产品系咪都系内佬嘅咧？即系喺外国嗰度运嚟定系点样啦？ 系啊，呢啲全部都系法国嚟嘅，因为我哋嘅店主系瑞士籍嘅法国人，所以呢啲系佢自己亲身。试过先卖俾我哋嘅， 咁唔怪之得年初四都要啲同事开工啦。系外国人唔系好知农历新年 有 double pay 噶， 有冇利是派？有冇利是派啊 ，Gina？ 应该有嘅， 好识做嘅佢都，呢、這个都几好喎、啊，呢、這个产品好，我会留住啲钱去买先啊。咁有冇啲啱啊，小白嘅咧吓 ，Gina？ 系啊，我屋企咧仲有两个仔啊。即係有家庭嘅爸爸咧，咁有啲乜嘢啱我使，我都想使錢啊！ 哦，咁啊，咁我介紹你用啲可以點講啊，循環再用嘅牙刷啦，因為咧我哋呢只牙刷咧，咁都係法國牌子嚟嘅，咁佢嘅刷頭係可以更換嘅，係、 哦、 啦，因為而家通常你出去買嗰啲牙刷，就算幾環保都好啦，你。三個月你都要換噶嘛，咁、你抌咗，咁你再買，咁咪都係嘥，係咪先？咁但所以我哋呢只咧就可以個刷頭可以換嘅，咁然之後，而且佢、個柄咧係用啲可以生物降解嘅物料去做嘅，咁就抌咗咧係係個都唔會對地球造成壓力。 哎呀，呢、這個好啊，彭爺爺，因為咧我成日嗰啲牙刷咧抌我又唔捨得，於是乎咧我就點樣環保法咧？好啦，買又買咗啦，我攞支牙刷咧擦地下啊，陰公咁可以唔使咁辛苦買翻啲大啲嘅刷啦，呢、這個可以咧生物降解啊， 監獄風雲啊！攞牙刷去擦地下，咁得人惊嘅。我以为嗰啲电动牙刷先换刷头，即系原来有支柄嘅嗰啲手动嘅都可以换刷头。呢个都几唔错嘅选择啊。咁有冇啲啱啊 ，Barbie 女士嘅咧啊 ，Gina 啊？ 有啊，其实我哋咧，如果啲女仔咧成日化妆啦，好似芭比啲咁靓，成日化妆咧，咁我会推介佢用啲， 唔使化妆啦， 系会推介用啲系可以不断重用嗰啲卸妆棉咯，因为佢嘅物料咧系天然啦，都系 cotton 嚟嘅，咁然之后佢你就平时就咁喷啲卸妆水啊摆入边，咁白色咧就系foundation 啦粉底啦，然之后粉红色就系放啲卸 mascara 啲比较难搞。嗰啲化妝品啦，然之後卸完佢之後再用簡洗翻乾淨佢，風乾，第二日就可以再用過噶啦，咁就唔會再使出去買其他嗰啲卸妝棉咯。 我見咧 ，Gina 啱啱講呢一個咧重用嘅卸妝棉啦，其實咧佢摸落去咧好似一塊鏡皮咁嘅啫， 我就係講好似一塊鏡皮啊，即係鎖匙包嗰啲咧。 咁然後咧，即係有兩邊嘅面啦，就話可以咧重用咁樣嘅，咁我覺得都應該係幾容易去 handle 到嘅，即係女士們即係洗翻乾淨又可以再用，同埋個 size 咧同普通卸妝棉差唔多大細啦，我覺得。 喂，講開女士們啱用咧，頭先我聽到阿 Gina 咧，佢介紹有一隻係俾女士係月事嘅時候用嘅一個膠杯咁樣，好有趣啊！掂唔掂得嘅咧，男人？ 男人當然可以掂啦，乾淨嗰陣時可以掂咯，因為佢係用啲 silicon 即係直膠嘅物料去整嘅，咁佢就好容易摺埋，咁就係原來就係要即係。 擺入你即係陰道咁樣推入去你隻子宮口咯，咁啲血就會就係流落去，咁你就唔會驚話會成揞住啊，驚去漏啊，或者你去游水又唔得啊嗰啲咁樣嘅。咁然之後佢用咗呢個之後咧，你基本上你可以以後唔需要再買衛生棉噶啦，因為你衛生棉雖然係棉啫，但係你每年抌嘅其實。好难分解噶嘛，咁样。 即系呢方面就系嗰个环保之处啦嘛。咁呢个产品叫咩名字？哇，好有趣啊个名 字。Moon Cup月事杯。 月事杯啊，系啊，好啊，呢、這个中文名改得好啊，一听即刻明嘅。 系都听得明嘅，同埋我觉得我自己未试过见到呢一类产品，今次第一次见嘅。咁但我觉得其实佢真系个概念系环保，因为女士咧每一个月嘅月事嘅时候，真系会用好多系完全分解唔到、循环唔到嘅一啲卫生棉啊嗰啲啦。咁但系如果用咗呢、這个，因为佢可以清洗翻噶嘛，咁当然你要自己适时去处理啦呢样嘢。咁、但系都真系可以悭咗唔少嘅一啲循环唔到嘅物质嘅。 你会用吗？如果我买咗？俾你啊！ 试下咯，我又唔惊。 佢唔用你又知咩？吓、 啊！诶、哎，唔好讲呢咁嘅嘢。嗱，咁实在咧，呢间嘅铺头啦，好多都系啲产品咧，都系相当之有意思吓，喺环保嘅角度上。咁但系想问翻阿 Gina 咧，经营一个叫环保小店咧，即系其实难唔难咧？喺香港，你觉得吓？ 我觉得而家慢慢系已经简单咗好多，因为大家已经嘅意识已经提高咗，比以前提高咗好多噶啦。之前就可能咁，你政府一直咪譬如环保征，即系嗰啲胶袋征费啊，又或者系你见到而家世界各地有好多譬如山火啊、水灾啊，或者好多呢啲嘢啦，咁就咁佢哋就个人意识加强咗好多咯，即系唔需要话再提点佢哋，可能自己带。飲管啦，自己帶餐具啦，或者所有啲即係自己自備嘅嘢。 咁即係你哋鋪頭都好生意啦。如果咁講，即係唔使特別搞啲咩啦。啲人個個意識咁強，就會嚟幫襯啦。係咪咁啊？ 尚算不錯 啊。不過咧，我見到咧，即係呢度非常之好一樣嘢，就係除咗我哋頭先介紹過嘅 product 之外啦，仲有啲咧就係食嘅 product 有好多啦。咁我哋有啲飲管又有啦，同埋咧，我哋成日都話啦，我哋買嗰啲洗頭水、護髮素啊，或者洗潔精咧，就係一樽樽買噶嘛。佢哋呢度咧都可以用自己攞個樽翻嚟咧，不斷咁樣 refills 噶。咁我覺得呢個就真係好有切合到環保嗰個嘅主題喎。 哦，原來係自己帶個樽嚟買嘅，哦，即係泵啲洗頭水啊、簡液啊咁落去咯。 係啊，係啊。 咁但係嗰個 refill 係要每一次再俾錢嘅，係咪啊？即係唔係 unlimited refill 係咪啊？ 係啊係啊，咁當然要俾錢啦。 係啊，嗱，自己俾錢啦咁但係咧，我又想問埋啦，呢一度嗰啲客人咧嚟到嘅時候咧，係咪全部都好乖嘅？自己會準備定啲袋啊，或者係嗰啲叫做攜帶方便嘅袋啊，或者不織布袋，定係會有啲人真係唔知道嘅，入嚟又問你，你冇俾袋我嘅，咁我唔買啦咁樣。 俾錢咯。其實大部分大概80%嘅客人，佢都要自己帶袋嘅，係啊，咁同埋佢哋入得嚟，知道見到我哋買呢啲環保嘅嘢，都知道我哋行嘅路線就係我哋唔會有膠袋啦，亦都唔會有樽俾你啦。但係如果你真係好想買呢啲，譬如洗手液啊，你又想買又冇樽嘅話咧，咁我哋平時有啲客人會捐啲樽俾我哋嘅，咁你就可以用佢哋咯。 哇、啊，咁都幾好啊嚇，做埋善事添。嗱，今日咧大年初四啦，咁我哋都咧關顧到啲小商店啦，希望佢哋咧就喺呢個鼠年咧可以揾多啲啦嚇，生意興隆啦。咁啊 ，Gina 咧都係即係呢個從業員啦，咁有冇啲咩嘅祝福嘅说话，又或者咧，喂，拜个年啦，有呢个机会可以喺呢个大气电波之中，喂，同你老板拜年啦，佢识唔识听中文啊？ 识听少少嘅，咁恭喜发财啦，希望加人工，加人工， 咁细声嘅，要大声啲讲， 提讲句加人工，不如帮你一齐嗌，好，一二三， 加人工， 好，咁啊，祝你如愿以偿啦吓， 心想事成啊， 万事胜意啊， 好，恭喜恭喜， 拜拜。 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 自信，年年都如意，走路也大摇大摆，笑口常开，用心把爱去灌溉，要播的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 恭喜你，我和我的小伙伴都进来了我国队，恭喜你，广场的叔叔和奶奶继续摇摆，恭喜你，又有钱又有才，我注重人心自嗨，管他的看拆不看拆，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我理多人不怪。 Yeah，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祝愿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只要你肯努力就能够胜过人所有比赛， 哦，礼多人不怪，恭喜发财。 我的老街就主宰这个团意，我是这个团队逃生逃尽的人，别当断枝不炸呆呀，又生又衰又树林，轮你向餐厅和煲，老鼠夜满更合群。 有刘德华加上李宇春的呢首作品，恭喜发财啦！ 喂，新版喎、 啊， 呢、這个 系新少少啊，2016年嘅版本嚟嘅、 啊，都好喜庆啊吓！咁啊，听过啲咁喜庆嘅贺年歌咧，都系时候咧，同我哋嘅听众咧点下唱拜个年咧。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直播室咧有阿 O， 有小白， 早晨， 有芭比， 早晨， 有我彭仔响雪。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我哋今日年初四嘅听众 Kitty， 早晨， 恭喜发财， 恭喜 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咁多位， 系身体 健康，系啊，我系 Kitty 啊，好开心啊，又抽到我啦，即刻打电话嚟哟、 啊。好啦，咁啊 ，Kitty 咁难得啦，可以喺空气中咧同啊亲友。有拜年，不如把握时间啊！使唔使同啲咩亲友拜年啊？ 嗱，首先咧，我要同我奶奶拜年啦，谭彩荷女士啊。 嗯，阿奶奶。 啊、今日咧，我哋今日关闸咧就全人类出动咧，同奶奶拜年，跟住饮茶。 好啊。 咁另外咧，我爸爸咧，阿郑旺先生咧喺老人院、嗯，但老人院咧就已经出咗通告咧，我哋唔可以去睇佢老人家啦。 系。 咁所以我希望快啲搞掂晒所有嘅疫情嘅嘢咧，我哋可以同爸爸去拜年啦。 搵电子拜年顶住先咯， 可唔可以啊？ 得电子拜年啊，佢唔识噶，有老佢有老人障碍。 系咪啊？咁其实咧，啲院舍应该喺呢个时候咧，就利用啲科技啦，嗬。 系啊，冇啊，咁 像咁样拜年都好啊！ 另外咧，我姓郑嘅，我郑家啦，我家姐啦，我姨孙女啦，我阿哥、我阿嫂啦，我啲侄仔啦、侄女啦，我家姐、姐夫啦，咁都祝佢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啦！即系而家最好嘅一句恭贺说话就系全人类身体健康。 啱啊， 系啊，冇错啊！ 淨係自己嘅家族身體健康都唔夠，因為驚其他啲 人 惹到啊，所以一定要全人類啊， 人都身體健康。 可以嘅話，應該係全宇宙銀河系啊，係 成個地球講曬啦，麻仔。 我銀河系大過你個地球啊， 火星嗰啲都受惠埋啊。 係啊，咁先至百毒不侵 啦。 係咯，百毒不侵啦，大家都。哇，咁啊 ，Kitty 你都幾大棚人㗎。O K， 都系男家女啊，仲有我个女啊，唉，差啲唔记得咗，最紧要我个心肝宝贝啊， 系， 我都想话声俾大家听啊，我个女终于嫁得啦， 哇，好嘢， 做外母大人啊， 又唔使用终于两个字嘅， 点解啊？点解讲个终于啊？你恨啫， 佢拍咗好耐拖啦， 几时好日子啊？ 小白記唔記得啊？我就係嗰個 Kitty 阿女同我見咗個三十週年嗰個慶神秘 party 嗰個啊！ 哦，就係神秘 party 嗰個啊！ 咁啊記，咁啊一於即係雙重嘅恭喜啦！ 係啊，開心開心， 又可以沖起下、衝旺下啦！一於 係啊係，不過我女係出年三月先嫁， 哇，好快啊！ 咩不過啫，好快啫嘛， 係啊 係啊， 眨下眼啊！ 我成日都係希望我喺大氣電波度可以話俾聽到電話又識我 Kitty 嘅人咧，希望話俾佢哋知我個女嫁啦， 好開心啊！ 你真係咩叫開咪講嘅犀利啊！阿女嫁都開咪講啊！ 咁你到時 全世界都知啊！ 到時你派貼啊，派多啲啦咁樣。 係啊，飲多杯啊！到時 多謝大師。 好，咁啊， 我聽我打唔打到電話咧？我嗰日咧，我都希望可以搭通你哋條天線先啦。 好，我哋再我哋再 mark 一 mark 嘅日子啦。咁但系 Kitty， 你今天咧呢一个嘅电话咧都可以做一个点唱，你都拣咗首好有意思嘅歌喎。 冇错啦，就系我头先讲全世界嘅人都要有嘅身体健康。 好，成李贵言啊，多谢 Kitty， 多谢晒， 新年快乐，拜拜， 拜拜。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韵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怨恨，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耳朵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 哇！呢四个字真系金句 啊！ 身体 健 康。我哋今日年初四又完成啦，明天再见， 拜拜。